欢迎嚟到 Touch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达。 今次你可见到好罕有嘅，我可以讲，因为今次又系讲电影，但系今次唔系 solo， 而且系我特别喜欢嘅一套嘢嘅。我哋先讲啦，白箱啦，即系白箱剧场版。 其实呢套嘢咧就咁讲咧，就系喺某个意义上面嚟讲咧，我呢套嘢系佢价嗰个价值咧系高过某套大二嘅作品嘅。呢对我哋啲阿宅嚟讲。 我都唔止系某套噶啦，其实因为咧，以我嘅个人评价嚟讲啊，以香港有得上过嘅嚟做例子啊，我对上一次会二刷会入场二刷嘅，就已经系讲紧呢个李边伟噶啦。即系先讲，我知道大家未必好中意嘅，但系我个人系非常之中意嘅。 我都系少数嘅二刷，因为我今年三月去日本就特登走咗去睇。 即系跟住你翻嚟香港再上，你又睇一次啊嘛。 系啦， 我就系优先场嗱，优先场嗰场当然系唔使钱啦。咁啊，优先场睇咗一次，然后跟住隔咗几日又再自己再睇一次，系咁样睇咗两次。前后睇完两次我先嚟录音嘅。 呢套系要睇两，呢套其实咧可以嘅话咧，本来谂住应该系等埋个 Blu-ray 出嚟嗰时候睇 Blu-ray， 因为太多嗰啲叫做咩邋遢元素塞咗喺里面，你系要揿住逐格，然后慢慢喺 Wiki 揾嘅，但系冇可能。 你又固然有邋遢呢部分啦，另外仲有其他啲唔系邋遢嘅 detail 嘢，其实都系要我呢啲习惯逐格睇动画嘅人就更加系想会咁做。但系我先讲个数字啦，我见咗查咗2021年1月8号。即系预计会先会出嘅，咁就仲要少少时间嘅，所以应该都系只能睇电影噶啦。咁、啊，先讲啦，所以我哋二刷就我哋嘅问题啦。但系如果系各位嘅话，先讲啦，如果你系未睇嘅话，就你唔一定需要跳咗去，因为呢套嘢冇咩叻透可言嘅，冇咩剧透可言嘅，个故事真系一条直线落到底嘅。不过咧，就你一定系需要睇咗原作，原作系指 TV 动画啦吓。因为如果你唔睇嘅话咧，我觉得你会拗住头嚟，拗住头入场，拗住头出翻去咯。 因为呢套嘢其实佢真系话就摆咗明就咩，我系拍俾电视版观众睇嘅。 我觉得佢系冇办法啦，佢唔可能，即系你谂下白箱入边讲读成个动画业界，就算系 TV 动画都仲有好多位系冇解说过嘅，咪冇解说到啦。咁你仲要系如果系喺电影得翻两个钟头，仲要重新解说一次系唔可能嘅事嚟嘅，即系咁 Q 多嘢。 电视版都解说唔切，电视版啊都好多嗰啲所谓解说系咩一啲对动漫行业有认识嘅人喺官网喺自己网页度解说啦、啊，喺 PTT 啊或者日本各大网页都即系佢基本上就系呢套嘢系少数地。动画嘅考证做得非常充足嘅， 因为佢业界个，因为佢业界相关嘅资料好多。第一呢个固定，亦都因为做一套动画，其实有好多人做噶嘛，所以佢会有好多个角色出场啊。你连个角色边个打边个，佢做边个职位，个职位做乜嘢都唔知道嘅话咧，你真系完全唔会明佢哋发生咩事。即系一个作家，即系佢系会喺度邀请几个作家噶嘛，跟住邀请嗰时佢会讲乜嘢咧？咁你如果你唔知道作家嘅行程系几咁繁重嘅，咁你唔会知道嘅，佢入边唔会解释，唔会再解释一次噶啦。佢嗰啲作家行程系几咁繁重啊？佢入边主要要做啲乜嘢啊？点解可以唔做作家可以做角色设计咁？怎啊相对冇咁咩啊？咁呢啲嘢你如果你唔知道个业界相关嘅。你是不可能知道的，另外就是你要因为它里面呢跟 TV 一样的， TV 就每一话第一次的角色出场就会show 它个人的名字和它的职位。咁呢度其实电影其实理论上系一样嘅，问题就系 TV 咧，你每一话都会 show 一次啊嘛，所以变相就 show 廿几次嘅，冇咁多啦，因为有啲角色。 我觉得几聪明，我觉得几聪明嘅，因为其实因为嗰阵就系当你角色太多，你冇可能，你唔能够指望观众记得逐个记得嘅话，咪 show 一次咯。有几烦，有嘥你几多嘢位啫，画死上去啫咪都系。 相对冇问题，但系问题就系电影咧，佢都只系 show 一次，因为个电影都系第一次出场就 show 一次啊嘛。咁你成个电影两个钟头，你只会出咗一次咁大把，你未必会记得住佢个角色嘅位嘅，你冇咁快瞬间个睇理解，因为尤其是咧，佢出场嗰下咧 ，TV 版咧，佢第一次出场嗰阵时咧，其实系俾有少少时间去俾你去睇上面啲字。然后先去演嘅，但系而家咧系一路演一个角色要讲嘅说话嗰啲嘢，一路就 show 个行嘢出嚟。你睇唔睇？你睇上边嗰个字幕，定睇下边嗰个字幕啊？如果你要睇字幕的话，我指中文字幕啊。你睇你系分心唔切噶，就算你分得一次，你都只能睇一次，你唔会记一次嘅。 所以你一定，就算你是看过 TV 动画，我会建议你最少略略再回忆一下少少，啲武藏野主要角色啊，或者是佢个边啲大概嘢，尤其是如果你唔系好熟嘅业界的话，咁你好熟嘅，咁你又可以跳过嘅咁啦。 嗯， 即系咁不过呢度咧就我入场先成先讲啦，因为我有啲好怕你带他人嚟噶嘛，所以我就冇问到你，因为你大早就睇咗啦嘛，2020年2月啊嘛。即系咁嗰阵时咧就我谂个剧情，喂咁你前面就讲第一动画第一季就讲 TV 现呢个制作现场嘅制作，咁住第二季就讲企划层面，咁你仲可以讲乜嘢咧？其实我系一路好得由呢个忐忑啊，一路谂紧啊，你仲可以讲啲乜嘢咧？会唔会变咗画蛇添足咁样啦？即系为咗续戏而续戏，你见好多时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啦。即系呢套嘢咁完整，个 TV 版咁完整，你点样仲可以续啲戏而系仲系有言之有物嘅咧？然后我觉得呢个真系完全白担心。 我真系应该咁讲，就系当初啦，佢宣布剧场版时候，大家其实估到一定系讲拍碟剧场，因为 一定系讲剧场。呢个我理解啊，但系如果你净系将拍碟剧场版再讲一次嘅话，好似冇乜太大意思噶咯。 第二就系、是我唔担心冇影，因为 梗系得定大。 日本业动画业界咧，有即系难听讲句就系、是。只要你唔惊俾人告嘅话咧，肯要几多有几多，因为好多有嗰句，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讲就系呢套嘢同另一套又系讲，我唔记得唔知叫黑尾咩制作人黑尾定咩嘅，又系讲动画制作嘅，嗰套比较黑暗啲，但系基本上咧就系呢套咧作品就佢系走佢始终就系学官网讲法就系三成真三成三成假三成，我最希望系咁，同埋剩翻一成就系问号。 你讲嗰套系好多年前动画制作进行Kurumi 啊， 系啦，黑尾 叫 Kuru 定 Kurumi 我唔记得，总之系呢三粒字啊，应该系啊。咁嗰套因为当初白所我哋都比较过，因为始终呢制作进行呢个位咧系最方便去贯穿成个制作嘅过程啦、啊、吓。 基本上动画监督最容易出现就系喺呢个位。 两种升迁途径啦，一个就系由 原画 系啦，即系动画原画作监之后就分镜先啦，应该系 分镜监督 唔系分镜同演出啦，应该分镜演出你可能系兼任嘅， 唔系分工系分分唔系通常咧即系咁简单快速讲咧就系、是、动画监督基本上两个途径，一原动画原画作画监督，跟住就系监督噶啦。而制作进行咧就制作进行就主任，跟住就分镜，然后升嘅监督。分镜通常就系由制作进行嗰边为多嘅。 我见有啲作家会升咗上演出或者分镜， 演出多咗，演出比较偏向、啊、反而系偏向分就进行嗰个 area 多嘅。 总之就系、是、佢跟住落去就咁，佢有呢两条路啦吓。唔、 嗯、 系，因为咁嘅情况下，你谂下。佢前面已經去到點講啊？喺 TV 版完結嗰陣時，阿 Mel 森應該係呢個製作 主任高一級， 即係呢個小隊長啊，一級出嚟噶嘛。呢個雖然你話武藏野咁細，咁陣間會提埋嘅，即係呢個 Mel 森最速升官傳說咯。哇！我諗緊你7年你就升到呢個位，真係厲撚害，真係。 喺動畫咧，佢一開頭咧，佢入咗一年嘅啫，佢入咗武藏野一年嘅啫。咁喺一年劇場版就第五年啦。 計數啦，嗱，好簡單啫。入邊佢入咗去嗰時一年啊嘛，跟住喺我哋 TV 我哋見到一部分，應該係過咗兩年嘅，因為佢做完expo 係咪咁讀啊？ 做完是但啦，跟住三女啦。 跟住做三女系成个企划完整嘅，所以嗰度应该一年嘅，所以佢年几两年嗰度加埋就咁，再加前边一年，咁啊三年，然后下边嗰经过咗四年，咁啊再可以就七年。 跟住剧场版一日九个月，即系大八年啦，即系头尾八年。喵心好似冇读大学嘅， 唔系佢短大毕业嘅， 短大即系19岁，即系而家佢26岁到，其实做后生啫。 因为佢入边佢点解我计7年咧？因为佢系2019年入边标咗实际时间噶嘛，2019年就系先接过呢个企划，咁点解？因为佢嗰一刻其实已经做紧 producer 噶啦。 因为佢、okay、走晒人啊嘛，成个武藏野晒。 但呢个后边再详细讲啦，即系我就担心过啦。喂，咁你仲可以讲乜嘢咧？咁佢结果就同你听一套作品，佢提翻醒我。其实我以前成日提住嘅，如果你有听我哋 Format Channel 嗰边讲贵翻咁，我成日都提住一样嘢嘅。一套作品最紧要乜嘢咧？佢要传达啲乜嘢？一套作品一个动画作为一套作为系电影嘅一种。即系动画系冇一个独立分类嘅，佢系电影嘅一种嚟嘅，佢 under 电影嘅。然后佢系即系就算系 TV 都好啊，佢哋 under 电影嘅。点解呢个系讲紧八大艺术入边嘅一部分，第八大艺术就系电影。 咁佢喺裏面最重要嘅就係你要表達啲乜嘢，即係成日我哋成日有時都會提到啊，你個套套作品嘅核心思想，你想表達啲乜嘢呢啲？佢揾佢呢度話俾我聽，作為一個製作人，要點樣去表達你啲嘢嗰啲嘢？因為前邊白箱 TV 版係從來冇講過呢啲嘢嘅，咁佢呢度入邊咧就係講翻最重要最核心，所以我睇完之後，我有部分人係咁樣形容，呢個真係一個圓滿嘅結局，而我都認同呢種講法嘅，即係因為佢真係要加埋呢樣嘢，一個作品先完整嘅。即系所以呢个我觉得真系我特心，即系百担心啊，百因为水即系水到咧呢家嘢，你知道有时真系有好迷噶啦吓，你知咁啊先讲个故事剧情啦，佢啱啱都提到噶啦，因为佢入边个时间点咧系同现实跟相跟住嘅，就包括 TV 版嘅 TV 版2014年嘅事嚟噶嘛，咁跟住呢个就剧场版入边就讲2019年就故事开始就喺2019年嘅4月。咁啊，故事结束就2020年嘅2月，亦都系剧场版上映嘅时间。佢好明显系连住嘅呢啲嘢，即系同现实连住嘅。咁喺入边咧，佢就佢话佢经过咗4年。咁佢电影最开始就好快转咁用 Q 版动画去做咗个点讲啊？故事快转啦， 前回提要啦。 啊，呢真系前回提要嚟嘅啫。 佢系预备，系主要系等你谂翻起，即系谂翻起剧情啊，唔系代表话俾教师之前讲过咩嘢啊，因为你如果唔系听嘅就唔完全唔知嘅笔嘅。 毕竟个电影事隔都真系事隔咗4年，咁你如果你4年前系首播就睇嘅话，你真系会有啲嘢唔记得咗噶啦嘛。佢就帮你记啦，而且佢系佢唔系偷懒重用翻，佢系重新用Q 版动画去做一次，呢、這个非常好评。即、就、系、是、我见所有入过去白想睇呢、這个，冇一个对呢部分系有差评，系全部都觉得呢套嘢。呢部分做得非常之好，咁佢又开始佢讲啊，讲翻之前嘅事，咁啊，从此王子与公主幸福生活下去，系咪这样咧？当然不是啦吓，佢就而家就话听，跟住佢就去翻嗰、那个赛车，唔系赛车啦，喺公路上边嗰、那个嗰个场景。 一漫画动画第一回咧就系、是、 呼应翻动画第一回啦， 同另一间动画公司去碾车，但系而家就一踩车死火。 大家以為佢會係呼應翻嚟多次片車啊嘛，一開始入場的時候，當然第一次入場啊，嗰時跟住又咪咧死火出閘脱腳，係過咗一開就即刻死火，跟住先慢，跟住先出 open， 然後個 open 仲要係偽 open 啦，又係嗰啲即係用劇中劇嘅 opening 去當成個電影嘅 opening 啦，即係嗰個應該亦做極限集落過梭龍，即係極限集落係指呢、這個。一啲村庄已经系去到最低嘅生活机能人口啦，再低嘅话咧，那个村就会散噶啦，嗰、那个就叫极限集落。佢讲紧呢样嘢，点解要提呢样嘢啦？因为 冇撞嘢就咁情况嘛， 唔系冇撞嘢系咁嘅情况，系入边系讲成个动画业界都有咁嘅情况，系即系前边系讲紧系有啲TV 动画嗰时讲紧有啲困难啊，即系有啲面对嘅嘢，但系佢仲未真系好唔掂噶嘛，但系呢度入边系讲紧哦，你又。佢用个例子就系我录晒成季嘅所有动画，我唔单止睇晒之后仲可以做，仲有得闲嘅。咁如果以而家，如果就唔好话而家，就算4年前嘅 TV 动画咧，你嘅量咧，你都唔可能录晒然后睇晒嘅，系唔可能嘅事嚟嘅。但系佢而家话睇完仲有剩好多。固然嗰个主持人可能系一个狂热者啦，但系都冇可能睇到咁多噶嘛，即系代表住其实个动画个数目系少咗好多，塞唔满啲库啊，变成即系成个业界系衰退紧嘅。而呢个时间点咧，我系即刻系谂到一样嘢，即系暗夜寿明咧喺2014年嗰时咧就喺某个唔知咩场合度啦，就系讲过呢个动画业界咧即将会面临衰落，佢话咧最短就5年，最长嘅20年。咁然後咧，2014年講噶嘛，咁喺個故事嗰個時間點，2019年咧 ，exactly 就係5年之後，白箱嘅世界線就係暗夜壽明預言未來將會衰落嘅動畫業界，而武藏野就當然係特別大問題噶啦。 因為其實咧，依單嘢就應該要講下就係點解佢會衰落先，其實武藏野依單嘢就真係 武藏野佢死火啦。 嗱就係、是、好簡單，佢簽佢簽咗合唔係未簽約。就答应咗帮人拍动画，点知大哥突然话：喂，我唔拍喎、啊，嗱，你先拍咗，我唔俾钱噶。咁好啦，心急做晒嘢啦，拍第八集啦，一句话唔俾钱，跟住好耐就成支冻晒喺度。 佢呢度入边仲要系讲紧咧，呢、這个系唔系就咁拍一套嘢咁简单？其实系佢唔系委唔理论上形式上系委托，但系实际上系合作嚟嘅。佢系讲紧系呢个话倾尽木，因为佢之前喺我哋。 TV 版之後，佢入面出咗兩套大紅大 hit 嘅作品，一套就啱啱講啦，《劇近墜落》啦，一套叫《Two Piece》。咁啊，一出嚟呢個名一出嚟，全場即刻笑咗，因為個 letter 實在太明顯啦，即係唔使查、唔使 Google、唔使 Wiki 噶啦嚇。 唔係佢話話誒，即係睇誒嗰個呢個監督話咩咩你誒佢的名字呢、這個成班小碌咗喺度。 系啊，即系呢个就好明显，即系嗰个阿山田就叻他咗阿即系叻他咗阿新海诚啦，唔知佢会唔会嬲啦？即系应该唔会，应该好，应该唔会咁小气啩？ 咪呢套嘢呢套嘢咧系公认系业界里面咧睇咗好多人睇会心明笑嘅，我应该就唔会嬲嘅呢玩嘢他。不如继续啦。 啊，唔系噶，如果有后边再提佢有一边，如果真系有原型嘅话，我系原型一定会发火。即系呢度入边佢就咁样有个红嗰段时间噶，咁啊谂住咁啊。弹起咗啦嘛，谂住雄心壮志，整一部倾尽作全社之力去做嘅作品。 咩时光小马子好似时光小马之类嘅、 啊。时光河马叫做。 河马叫通称简称时马。 啊，咁佢就想做呢个结，但系结果就其实佢个进度其实系好前期嘅，因为未佢系开播前三个月嘅时间嚟噶。即套嘢嘅開播前三個月，理論上如果係某啲比較急嘅話咧，呢、這個時間未必開始咗真正前線嘅作畫，都係啲企劃。 但佢係做第八集啦，已經。 佢已經係個完成咗兩集，作畫畫到第八集啦，已經。即係已經係講緊即係有可能係佢播嗰陣時咧，已經係做完咗去播噶啦。即係而家係因為冇費，佢有啲咁嘅情況先會有咁嘅情況出現。TV 版正常都係一路畫一路播噶啦。如果你有睇 TV 版，你都記得呢樣嘢噶啦。 咪因為好簡單，就係呢個係所有業界應該講就係日本動畫業界嘅常態嚟噶啦。最簡單，版機是最拿手噶啦，最後一線膠片過去電視台。 哦，咁啊，水道佬都好拿手嘅。咁啊，呢个 TV 版都玩过一次噶啦， 好啦，就讲翻时马事件啦。咁咧，时马事咁咧，好啦，制作方面话唔俾钱，唔准播。咁你做完嘅，你之前使咗嘅钱，机卡嘢就血本无归。 即系我觉得呢度入边有少少鉴粗嚟嘅，老实讲，因为两样嘢啦。 唔系，因为其实呢类嘅事件咧，我唔知，因为通常呢事件系唔公开出嚟，但系好多大型好多动画公司最后搞破产啊，机卡嘢咧，其实就真系叫做咩，使一大嚿钱。再做一套动画，结果全部都贵。 一套动画，我当普普通通嘅制作成本，而家嚟讲啊，大概系3亿左右。一套普通嘅一季番动画，大概系3亿左右。但如果你倾尽全社之力，个数可以成10倍嘅。30亿对一间公司嚟讲咧，对一间其实实收都系得几十人嘅小公司嚟讲咧，其实系真系系可以一夜扮死你嘅，绝对系可以一夜扮死你。所以动画业界系偶不尔都会有啲咧，即系佢。播唔出嚟，我哋未必知啦吓。即系嗰啲咧出咗嚟，然后大爆死嘅作品，然后成间公司从此一沉不起。 我做新闻嗰时候啊，呢几年啊，间唔知有一单噶啦。 系啊，即系佢会呢啲咪情况，所以冇做嘢嗰啲情况系绝对冇夸张。 唔系干坐咪点？最经典系接干坐咯。 我啱啱争啲啱啱出口嘅就系干坐啦。不过干坐就唔系一套半套嘅，其实佢系连 佢系奶咗 几套嘅啫。嘅佢系 啊，佢系奶咗几奶咗咁多套先至顶唔顺，算好嘢噶啦。 就咁喺呢度，佢就话佢入边就话，因为对方系都握有版权，所以佢哋唔肯点话，所以佢哋你连自己独立承担都唔可能，即系呢个任天堂飞起 Sony， 然后飞出自己生出嚟都唔可以，系啦。虽然我就喺法律上其实有两点咧就好奇怪嘅，第一点就系、是、其实冇正式签约都好啦，其实已经系构成咗个邀约嘅一个文字上系邀约嘅，冇仲嘢要告对方咧，其实唔一定去到十拿斗稳，但系其实都有胜算嘅。当然咧，佢可能系话大家相识咗咁耐，合咗咁耐，就唔想因为咁样而去闹翻啦吓。 同埋呢类官司，又唔系打呢类官司，又系使好多钱嘅。 啊，又系前几年搞好耐，你即系佢冇咁嘅时间噶嘛。 唔系，我讲就系对方，但如果对方系出资者，佢同打官司打几年，你已经跳咗楼啦，你咪打到你破产咯。对，一类打呢类官司，越有通常就系打钱嘅啫嘛。你边有咁多钱同打官司啫你？ 而且仲要系讲紧，你呢件事传一定会即刻瞬间就传到全业界度，你以后仲使出嚟捞嘅？ 系啊，呢、這个先问题嘛。 因为阿远山就好明显，阿远山正人 系啦， 入边嗰个叫远山正人， 即系 叫远山正雄，前乜山正雄咯？ 前乜头？前乜后少嘅社长？好似出又出又搞新公司啦。 研 Mad How 嘅社长，即系我其中一个最尊敬嘅动画制作人， 传奇动画人嚟嘅， 系啊，传奇嚟噶啦，已经系。咁佢就为咗佢，因为佢所有处置其实唔系最理想嘅，但系佢系为咗令武藏野可以继续生存落去，因为佢大可以咁样告落去，之后冇嘢噶，嚟个鱼死网破啫嘛，我了不起，我咪告你攞赔偿，因为佢真系可以告赢咗，一定可以同对方攞翻赔偿，你自己唔使自己行出嚟，而且。 挨咗咁耐啫嘛， 第一你挨埋得喎，第二就系你就算你告赢咗都好啦，你以后动画系冇人会揾你做嘢噶啦，喂，你会走去咁告前东家噶噃， 系啊，依通常依情况，所以点解日本呢种情况就系、是、结果就咩啊？动画公司硬食噶咋。 啊！而且佢仲要系做咗好多。如果你系正常嘅情况，你只系企划层面咧，你只不过系同啲人撒冧嘅啫嘛。即系你最多做咗系剧本，剧本系唔少钱噶。其实剧本大概好似100万 yen， 但系100万 yen 相对成个制作费嚟讲，真系九牛一毛嚟嘅啫嘛。即系你企嗰啲你前期搵人啊嗰啲嘢，全部都系你只需要都同样地同嗰边讲，喂，上边唔执，上边唔批，做唔到嘅最唔食嘅嘢，唔好意思啦。咁你只不過有少少聲譽問題啦，呢、這個當然㗎啦，但係你係咪都要賠㗎啦？咁你相對你要賠嘅錢就少好多好多好多，但係佢已經開始製作咗咧，就之後就完全兩回事。大部分嘅錢都係呢部分呢度呢個時候先俾㗎嘛，真係畫落手畫嗰下先。 因為你冇人欠呢動畫師原畫師錢㗎嘛。 啊，你最終你都要賠嘅，因為個會計兼雜務總嗰呢個條單眼女啊，唔係單遮住單眼單啲咩？即係嗰個佢就應該做個我要即場去計佢。佢个要赔几多嘢俾人，即系佢已经计紧，即系已经外包咗一部分。佢因为根据正常嘅外包合约，如果你有签的话，甚至唔好话正常合约，因为就算一个默认契约都好啦，即系冇签约，但系已经系构成咗契约关系嘅，叫做默认契约都好啦。你对方已经完成咗一部分，你必须要俾钱嘅，即系要道，就算道义上都系啦吓。咁因为佢仲想东山再起噶嘛，呢啲嘢唔可以得罪人哋噶嘛。咁佢就要去咁样斩中断咗，咁结果啊，成间武藏野由原本已经系一个当红，即系因为佢出咗两连续出咗两套当红作品啦，当红嘅动画公司，咁啊跌，又跌翻落最底层。原生讲嘅动画公司嘅最底层就系呢、這个分批外包，即系外包仲有两种嘅，一种就系统包，即系成集包落嚟嘅统包嚟嘅，仲有一种就系净系只系处理好少一部分，即系。少起嚟可以系咩啦？净系做动画嘅外包，或者系呢、這个分镜外包，分镜比较少见啦。编剧外包或者系作画外包，有啲咁嘅嘢噶嘛？即系佢系落到咁嘅地步，然后啲社员嘅就走咗大半去，然后就剩翻几个人，成间公司加埋都系十个八个咁样嘅全职员，全职社员得翻10个8个咁嘅程度。即系咁啊，所以成件事由业界底层重新排起过啊。 咁一开头佢一开头阿喵心就入去间房睇动画，就系睇做外包嘅。而外包嗰套系咩咧？以前佢间公司做嘅第三女。 歪前少少呢，因为歪前少少嗰一刻咧，我觉得直情系佩服到五体投地。即系佢系点咩？佢系又系好似平时咁样，哦，你套嘢做啦，你系咪即系同又系呼应翻第一话啦？喂，你副嘢要快啲入嚟睇啦。跟住开门，首先你见到嘅第一个画面咧系我哋 TV 版见到啲成扎人喺度开 P 咁样开，因为正常都有部分真系会咁开嘅。跟住阿远山就煮咖喱啊，阿木下走去食炸鸡啊，大家喺度开 P 咁样开，跟住睇准备睇 TV 首播，即系咁嘅款噶嘛。但系跟住一镜头影住 Melson 好开心嘅样，跟住个样即刻跌耷翻落嚟，跟住再影翻嗰度现实。因为嗰一下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奇怪噶，我只系谂，不过我谂嘅只不过系咪电影唔再出翻个人名啊职位嗰啲嘢啦？但系唔系啊，之前个佢个制作进行同埋阿 Melson 出嗰阵时都有，佢都有 show 到佢个位，佢个职位同名噶嘛。咁跟住就原因点解咧？原来系呢、這个系幻觉嚟嘅，假嘅，假的，即系佢呢个样嘢，呢一刻我觉得真系非常服佢。即系佢又觉得以前曾经大家观众所认识好繁荣好欢乐嘅光景不在，就变成死气沉沉几得翻好似得连 Melson 七个、啊、六个人台面有六个人，连埋 Melson 咪七个咯，七个人去睇住个首映系咁多啦，已经系。 而睇咗套系以前佢公司自己制作嘅，而家就俾第二间公司制作，就变咗唔知乜嘢东西嘅。 嗰间叫做 Titanic Film， 我记得冇记错嘅话，名义上系佢做嘅，但系实际上因为统包咗俾武藏野，所以实际上其实都系武藏野做嘅，只系原请系嗰间公司咁解啫。 而且嗱，呢套嘢三女喺呢度入边嘅有个好特殊嘅地位，就系讲紧呢套固然系呢、這个冇错，一套都几重要嘅作品啦。但系对 Mel 真嚟讲，系第一套由头跟到落尾嘅亲生女嚟嘅，因为佢Expo 嗰边就相对嚟讲嗰 边佢 系 中 途 进 加 行啫 噶 嘛。 嘛，佢系中途加入嚟嘅，而且佢系一个正式进行，即系佢冇加入制成个制作咗过程。三女先系佢真正由头到尾去参与一个嘅一套作品，跟住佢就三女阔别4年嘅第二部，嗰啲啲人已经讲系讲紧呢套嘢做出到第二部已经算神迹噶啦，但系出到嚟系乜嘢啦？ 卖肉咯， 呢个啲卖即系点讲啦？卖肉仲要系无理卖肉 hit 埋啦，系咁就爆衫啊！即系连呢个雨神闪落都顶佢唔顺嘅程度嘅嗰、那个 而成个武状嘢睇完就系、是、除咗苦笑都冇第二个表情可以做，系个系即系苦藉啊嗰种好无奈嘅表情，佢又冇话喺制度即系佢喺平情语就系、是、都几男性向，即系控一刻即系叫做唉杀都杀咗亲生仔啊，冇唔忍心去用啲好刻薄嘅语言嗰种夹搵啲嘢赞佢嗰种啊。 佢嗰种重复咧，比较有啲似乜嘢咧？以前好耐，即系好耐以前，你见啲大陆嗰啲剧啊，唔系大陆，系讲以前古代中国啲剧啊，就会有噶啦。啲亲生奶妈其实系仆人嚟嘅，生咗个仔出嚟之后咧，就俾正宫攞咗去当系佢哋自家仔。咁你就要系变翻做奶妈嘅角色去凑住你自己个亲生仔，系个咁样样。然后个亲生仔系唔适应你嘅，系即系唔会成日叫你阿姨或者阿婶嘅啫。就唔会叫你阿妈嘅，系嗰种咁嘅场景。 我觉得比应咁讲就系、是，以前你做嗰间公司，一俾你出咗嚟，跟住睇间公司睇个间公司越做越得，但系你系又唔忍心闹嗰间公司，即系帮我现做咧就系夹硬嗰啲嘢炸下佢，嗰种无可奈何苦笑啊！即系佢就睇出佢心里嗰苦笑，佢又未有佢未话落泪系无可奈何感觉啊！ 同呢、这个最开始啱啱讲嗰首 open 啊，又有因为佢入边 open 入边讲得最多嘅就系、是、冇办法啦，呢个世界系咁噶啦，即系个呢啲咁嘅说话，佢入边系讲得好多嘅。 前半到歌舞剧之前嗰段时间，其实整个前半即系佢分开啦。分开呢、这个分开两节嘅， 系、那个气氛系非常非常之抑，系呢可以咁讲啦。分开其实去到啱啱你讲呢个两节咧，其实呢部分系前时间上啊，系前三分一左右嘅咋，好短嘅咋。但系个故事部分系咁样分开两节嘅。 佢前三分一咧，佢就用用嗰场阿喵心老来歌舞老来百老汇咧做一个分界线嘅。前半就系描写究竟发生咗咩事，即系时马事件。然后啲人走晒，佢究竟武状元几咁兜踎，嗰种无可奈何，嗰种 抑压啦。 然后又继续新以阿死后成唔记得咗P 新社长 杜边P 打麻雀，跟住好啦，第一伏线就系、是、听到嗰个就有惨叫， 一个成 P， 然后就阿边收电话就。我想死，有一天你会死住，你冷静啲。 唔系，总之唔系，佢话我想死啊，我应该要，我跟住你应该系点样做？我系咪冲咗去杀咗佢，然后自杀？佢又讲个咁嘅嘢啦，跟住话，你总之你冷静啲先。首先你要活下去，首先你活下去先啦吓，因为佢问佢哋我要点样做啊嘛，咁啊，首先唔好死字先啦，即系佢讲个咁嘅说话，咁其实佢就系、是、呢、这个系一个点讲啊？有半套租，即系佢喺个反应系唔知点样反应，咁啊，总之首先你唔好死先咯。即系佢系咁样讲，其实系一句冇乜心去吐出嚟嘅话嚟。 因为当时其实佢之前咧就啱好就系发生咩事，就系、是、喺之前佢哋五个即系五个同学就系喺佢去开间酒馆小酒馆里面食饭，大家都好无奈地，除咗阿 Emma 咧系比好啲，就系佢已经升即系佢出咗嚟做，开始叫做打翻一阵嘅圆滑丝，跟住咧。声优咧就俾靓妹串佢， 其实每一个人都系点讲啊？比起完全新入行咧，其实已经系入咗去业界，变成咗可以叫独当一面嘅人嚟噶啦。 中生代，但系又叫做咩？话好咩？又未到。 但系大家个环境都唔系太好啊。最好嘅就系写我次次都唔记得咗佢个名噶，短发做 3D 嗰个。 美莎，藤堂美莎。 佢就相对嚟讲咧，就只系工作困难啫。佢就面对嘅问题就系啲嘢就做唔晒。即系咁，你大家都知道啦。业界嚟讲，做唔晒嘢，好过你冇嘢做噶嘛。 而机关车即系金井六咧， 就半出道状态，即系跟住师傅弹啲 job 俾佢，就写下剧本，散即系叫做咩？未可以独当一面，就已经喺业界面打出名堂嘅剧本家啦。 佢由边个编剧助理变咗做编剧， 系啦。 佢而家已经正式变咗编剧，虽然出到嚟就套嘢就俾人夹啦吓。 咁新人系咁噶啦，即系有似咩啊？ 唔系新人啊，佢话佢大爆死啊嘛，话佢个全面结局大爆死咁嘅样，谂紧系咪讲紧吉野云行咧？因为你知道阿无辜个原型其实吉野云行啦。 这个角色就咩？那个剧本家佢师傅就咩？个名就吉，个样就吉野云行，个名就无辜。 但佢处置嗰个咧就佢行事作风咧就应该系 mix 埋两个人部嘅部分嘢，再加，我觉得有少少点啊，因为业界呢啲比较再包，我觉得有少少花田嘅部分包咗落。 系啊，佢似花田多啲嘢。 佢有几个知名嘅剧本家去 mix 埋一齐嘅。咁所以呢度就系咁啊，声优嗰边咧， 讲埋先啦。嗱，声优阿史朱卡咧就有啲尴就好尴尬，就系出道几年 有工作， 有出道有名气大，跟住就做埋呢啲唔系声优嘅节目，即系唔系配音。 名义上系声优啊，名义上系声优， 但系做节目啊，做司仪啊，做访问咁样，又访问个靓妹，又俾靓妹串佢。 声优业务，声优业务就好少做。啊！俾个靓妹，嗰、那个靓妹应该睇落去似十二岁咯吓，童星嗰个啦。 咩姐姐？你咪声优啊？嗰种即系好即系似落到爆炸啊，又唔算苦笑嗰种， 即系尴尬到爆啦吓。 即系佢呢度就系佢反映咗就系起码就系佢五个就系一路都有前进，虽然唔多，就系冇佢冇，反而就系佢算五个其实算尚算好嘅，即系起码冇话停咗脚步喺度。即系冇好似冇撞嘢咁样低落啦，起码就叫做咩，之后继续前进。 咁啊，喵心就大家见啦，跟住又冇撞嘢，有几兜猫，佢又有几兜猫啦吓。呢度入边佢其实系讲系，亦都系侧面反映紧成个业界其实系有啲扭曲啊嗰样嘢。呢、這个啊啱啱讲漏咗，要补充翻少少。电台嗰部分咧，佢仲要讲咧就系、是、就去除咗直白咁讲呢个业界好，业界寒冬啊咩嗰啲嘢之类咧，仲要有个侧面描述就系、是、啊，我哋要而家一个动画电台点解要播翻首四年前，应该冇四年，应该三四年前左右一套动画嘅 opening 啦。你唔系应该播最新嘅嘢嘅咩？以前你可以请中资人上嚟去讲，点解而家系冇咁嘅预算咧？就系、是、反映紧成个业界都冇钱，成个业界都唔够工作，嗰啲呢啲业界嘅嘢。佢從幾個層面去不斷咁同你強調，成個業界好唔掂，冇仲要係特撚變唔掂，所以佢你見到佢個成個到唱歌之前啊，個氣氛係好好好抑鬱嘅，非常之抑鬱。 係啦，而咧呢、這個抑鬱應該咁講就係、是、呢、這個抑鬱咧，就頭先我講個producer即係阿自殺嗰個角城，佢嗰個慘叫咧，雖然你知嗰樣係一個即係服侍，但係佢嗰種叫聲反而就將嗰種咩悶悶氣氛打開咗啊！即系 佢有少少地方，呢入边佢又会有少少地方会将有翻啲咁话轻松少少，等你搞笑翻嗰下。但系咧，你系个嘴角上扬完两三秒之后又跌翻落去噶啦。 但系咧，阿郭成嗰个惨叫同埋佢嗌自杀嗰下微笑，即系同埋就系、是、佢就好似一把刀咁样切，将之前嗰种悶悶气氛啊切开咗啊。之后咧，一发现咗就佢突然间嗰下叫，突然间观众醒窒咗一窒，跟住大家觉得就将嗰种悶悶啊，嗰种唔即系好似一时死水咁个切开咗。跟住好啦，跟住开始就咩？郭成讲翻郭成就系佢俾人摆一栋，佢丢咗佢丢咗个佢一直另一间公司嘅丢咗个铺接咗 job 就委托一间动画公司就做一个叫做咩 原创 TV 动画电影咩强袭登陆男 Siva 点知嗰间公司耍佢，做咗成年几都画咗四页分镜，乜都未做，间公司摆明句白就话。你唔做啊？咪我系得噶啦，俾多两个月时间我啦。俾夹俾成年几咯，冇俾年几噶咯。咁你如果唔俾多年几，就唔争就俾多两个月我啦。即系嗰种成日摆明咗咩就系我系唔做菜人，我做 邪教嚟。佢即系仲要讲紧喂，其实我觉得呢个真系有少少为奸角而奸角嘅。即系啱啊，第二个啦吓，呢一个角色应该有几个人问过呢、這个有冇原型？我嘅答案系，虽然个名字可能会令你谂起小丑，谂起小丑蛇。但系应该唔系冇，应该系冇原型嘅，唔敢有原型。 唔系嗱，跟公司就有原型，嗰社屋，屌，咪即 PAVS 咯 ，PAVS 嘅社屋嚟咁样咯。 我唔系话对面嗰对面嗰间， 唔系啊，我话呢个做首角嗰间公司啊， 郭成嗰间啊嘛，嗰间好明显 PAVS 啊， 系咯， 因为 logo 一样嘅。 系啦，至于嗰个反派咧，嗰间公司嘅社屋咧，就系而家 PAVS 嘅新社屋嚟嘅。 即係佢唔敢有呢個現實嘅，我指嘅係佢入邊相 對嚟講反派 實原型。哇，大佬你反派反到咁嘅地步，即係你唔係好似以前咁，你話我個原作係原作覺得你有喐咗我個作品唔得去否定，即係呢個大家都係追求更加好嘅作品，而去有啲咩火花擦出嚟，咁就冇問題噶嘛。但係如果你真係一個反派嘅話，阿太郎個原型都係講緊，已經係講緊咩啦嚇？ 咁呢啲片搞笑一定有啲搞笑嘅，所以反派角色嘅，你唔因為有話明佢唔係全真實啫嘛。 係啊，咁然後個編跟住係後屘就一白箱 TV 版出嗰陣時咧，有個編劇有個編應該係編輯走出嚟話呢套。屌佢就可以屌呢套嘢啊嘛，跟住啲人查翻个资料就系、是，我谂入边咪有个围栏白围栏武藏野嗰个原作编剧啊，有一样查翻啲资料，呢、這个原型应该就系佢本人，因为佢系佢本人，所以即系冇人识嘅，其实完全冇人识嘅原事情，但系佢而家跳出嚟讲，咁啲人查翻嗰啲资料，应该就系佢本人，所以佢就屌真系屌老母啦，因为其他人唔知，佢自己知，你好明显又有串鸠紧我。 不过依又算嘅，大家又攞佢你即系嘈一嘈就，你唔通即系话应该话我咩？唔敢出声啊！咁就 所以今次应该系冇原型嘅，我相信，因为动画公司其实唔系真系好多间嘅啫嘛。 系咯， 即系佢系自嘲式咁样去讲自己噶嘛。咁呢条片 咁讲，有咧就出现咗问题就系、是、你得翻九个月时间，你2020年4月要上噶套戏。 2019年4月，而家嘅时间点解2019年4月？跟住话听2020年2月就要上， 咁咧就得九月时间，得四月分镜。 而家系四月尾啊， 系啊，得四月分镜 冇咗啦。 咁咧呢个 project 就唔知点算，就成支冻咗喺度。咁点咧就咩？问武藏野，你肯唔肯强咗呢个 project？ 跟住喵心就窒咗窒。我哋 即系佢先问武藏野，即系问道边 P 啦。你可唔可以？咁啊，道边 P 就可以问系啦。 因为而家严格嚟讲，武藏野嘅制作主任就得翻阿 Mel 心啫嘛。 因为入边后边会补充嘅，但系佢入边呢度入边佢就讲紧阿道边 P 已经系道边社长啦嘛， 啊、 即系佢已经系做紧社长嘅相关嘅业务，佢就唔会再理论上佢可以兼任嘅，但系佢唔再兼任呢个 producer 嘅位，而且武藏野系得翻一个制作进行，一个制作主任冇啦。 咁咧就咩都问晒，就咩心决定就变咗。 唔系要佢决定，一嚟就想问下个意见啦，因为我谂到边 P 本人都系审十六，唔知接唔接好嘅。咁二嚟咧就系、是，咁你前线最主力嗰个战将，如果佢觉得唔想做的话，咁你吓你夹硬接个 job 落嚟都几难完成啊嘛。所以佢就先询问咗阿 Mel 心嘅意见先，咁再决定系咪真系要接个 job。 因为佢所以佢入边系串过，唔系佢唔系特登串佢嘅，即系你系我哋嘅王牌嚟嘅。我谂紧十个人之中嘅王牌，即系所以阿 Mel 心第一句就系你唔好再用呢个方法讲，因为太讽刺啦。有啲笑，有啲似系讲紧无兵司令咁样。虽然佢唔系想串佢，但系就 诶，自弱利他 系啦，自弱利他嚟嘅。咁佢咁，所以佢就要佢有部分想征求嘅意见，都系佢自己本身都系十五十六嘅，接唔接呢个 project？ 因为讲紧呢个 project 就摆明就大捻镬噶啦。如果再炒埋镬嘅话咧，成间冇撞嘢。其实佢冇讲到出口，但系其实但系个意思就系讲紧，而家呢次咧应该系将成间冇撞嘢压咗上去噶啦。如果呢次成功就成功就当然可能会翻身啦，但系失败嘅话保证冇作业，保证会执笠。 咁好，咁 Milson 咧就呢时候就去即系谂将啲文件即系资料咧就送翻俾前社长远山。 啊 ，Milson 送嗰个系琴嚟噶 ，TV 版嗰阵都弹过啊，记唔记得？ 咁就远山就即系佢就系因为阿 Milson 其实希望远山翻去就远山话我当初。系以我唔捞作为一个作为即系叫咩嘢王嘅条件，所以我冇理由翻去嘅。而且就系你唔好谂住搵我啲旧人啦，你要向前望。与其你即系叫做咩，你唔好谂翻过去失败嘢，向前望啦，嗰种讲法啦。虽然对咩心嚟讲就系呢番说话，令佢有一种叫咩，好唔好搏一搏咧？即系讲为咗有一种叫做向前冲啊，跟住好啦，就入咗。 几个因诶我要补充少少，几个因素嘅。首先就佢系去呢、這个同阿杜边边倾之前咧，就仲有一单咗个小插曲嘅，就系佢翻到屋企，屋企人打电话过嚟。咁啊，阿家姐就闲谈间就讲嗰句，真系好啊！你工作就系自己中意嘅内容，而且又有钱收，仲好忙，即系佢就系咁样讲咗句。其实佢唔系真系好有心串佢噶，只不过系感叹嘅。 咩场合嘅啫嘛？ 因为好多人都会有咁嘅感觉。呢样嘢，我谂我哋尤其是我唔知你有几大啦。总之我个人就好即系话好深有共鸣，有个咁嘅感觉就系有时真系有苦自己知嘅。即系你外边见啊，你游戏杂志编辑写稿睇。工作就系睇动画，就系、是、打机， 跟住就好似好爽咁样，好似好爽皮咁样，仲有钱收，好似好爽皮。但系真系做落你咪知，做落你咪知几咁多嘢，有苦自己知啦。咁跟住阿喵心喺见到啊走咗去做蛋糕店嗰个阿丰田，即系万七俊嗰个啊。咁佢就见佢做蛋糕做到好开心，咁佢亦都唔觉意咁讲咗半句啊，真係好真係好啊，你做自己鍾意嘅嘢。佢冇讲晒嘅成句嘢，讲咗一半，跟住佢已经揞住自己个嘴停咗。就係因为佢突然间发现佢都变成咗咁样嘅人喎。即係佢都變成咗一個羨慕擁有夢想者，但係理論上佢個夢想就係進入動畫業界，佢係實現緊自己嘅夢想嘅喎。就係講緊佢而家係唔滿足，即係佢知道佢入咗業界正並不代表佢實現咗佢自己真正實現咗嘅夢想。佢爭咗啲乜嘢？就係阿遠山同佢嗰樣嘢。你一個製作你作為一個動畫人，你淨係有對你淨係想為做而做，為咗留咗喺業界而留喺業界咧，係唔夠嘅。佢就同你講。你必須要講你要表你一定係想你想做嘅嘢，你係想你真係想做嘢，譬如你想寫做一套名流青史嘅作品，或者我想表現到一啲某啲嘢出嚟，一個動畫製作人甚至一個創作者應該有嘅態度，佢係用呢啲前輩心諗心靈指導呢個阿 Mel 心啦，佢係聽到呢啲嘢之後先令我我唔可以咁樣形容，因為如果佢拒絕咗呢個 project， 其實冇做嘢係唔會即刻冧㗎。冇做嘢咪继续做翻下整，可能下整你又好似以前咁样兜踎几年，慢慢由低做起，因为即系如果佢系因为以前冇做嘢停一次嘅咁嘅状况噶嘛，即系佢由低做起重新做过咯，佢可以有咁嘅情况噶，即系但如果你真正对动画有热情，你想一你想翻身，你想真系做翻原请动画总承包商呢啲咁相对比较真系做到自己作品嘅位嘅话咧，你系一定要需要翻身嘅。咁所以佢就决定搏一搏，咁就决定接咗呢个 project 落嚟。 而嗰场嗰场百老汇音乐剧就系一个叫做咩？呢个心自己脑里面嘅一种叫做为之打气嘅声音啊，即系叫做咩？俾自己一个叫做逼自己点？我点形容就 系唔系逼嘅，系一种心路历程嚟嘅。因为好因为我听到非常非常之多人去提咗呢样嘢，就系觉得先讲一套呢套嘢其实好赶戏嘅。虽然佢119分钟，但系佢真正嘅套嘢呢个导演剪辑版咧，应该148分钟嘅。因为后边佢做到一半嗰阵时有提到噶。如果我阵间记得个唔系而家记得讲埋啦，佢后边做到一半嗰阵时就完成咗啦，跟住要准备要剪辑噶嘛，跟住就话2小时28分钟。系咪太？跟住阿木夏问系咪太长？佢话梗系太，跟住我唔记得边个应佢啦，梗系太长啦。 咁 跟住你最多两个钟头，咁啊剪咗立。 唔系，再剪咗一段啦。跟住太流话：，喂，你剪咗我段喎、 啊。唔系太流专做，但系太流专做呢个位啊，你冇办法噶啦。但呢样嘢特别，其实系暗示咗白箱剧场版，其实真正嘅导演剪辑版应该系148分钟先啱嘅。但系148分钟嘅动画，我系从来冇见过，见都冇见过，听都冇听过。 日本动画2个钟头已经好难得噶啦。 两个钟头已经系非常难得啦。我见过长过白箱的只有一套《Fate Stay Night》嘅第三 part。 我而家你之后期待佢咧，Blu-ray 咧会出我哋大力的 cut 嘅啫。 多四分钟，多俾佢多五诶五分钟，俾佢多五分钟。佢入边系讲紧业界讲紧电动画电影，亦都系我之前嘅理论，亦都系经由阿木下佢哋嘅口去证实咗我之前嘅理论系完全正确嘅。下限系89分钟，即系可以再短少少，即系90分钟系底线嘅标准，上限系120分钟。极少数系会超过上限嘅，咁呢度例如佢最终嘅成品就系119分钟啦。 就真实就是一般电影都系啦，你估你有几多教父，有几多套复仇者啫？两个钟系好啦，应该讲就系 电影嘅套，电影相对比较多，两个钟头多少少嘅咗嘅嘢，电影就比较相对比较多。 呢个就唔关于电影长度，我有机会再讨论啦，因为其实呢个另一套理论嚟嘅。 讲电影有几句讲电影先啦，呢入边讲电影，因为电影同电影动画两回事啊，电影动画每一秒都系钱嚟嘅。系讲紧每一秒每一帧都系钱嚟噶嘛，即系电但系电影嘅话咧，相对你就系 cut 多少少 cut 少少少嘅啫嘛，因为佢个导演剪辑版可以2、3、4个钟头嘅，你自大家都知啦呢、這个，即系呢度入边佢所以佢就删咗好多嘢啦吓。 咁就佢喺嗰场百老汇剧之后就出于限 定。我点解要铺展呢度要唔要讲埋先？所以就好多人觉得佢删咗好多嘢。佢生咗，即係有啲前面有啲戲咧。其實如果係以呢個水道佬嘅風格咧，應該係會有俾翻幾秒嘅餘韻俾佢，即係嗰啲混氣氛發酵啊，播下音樂啊，即係 show 啲場景出嚟，等你知道哦，佢講前面講嘅幾咁抑壓啊嘛，咁咪應該有少少餘韻去俾你去抑壓嘅，但係佢係冇。 佢系几乎删晒，因为佢呢头个故事讲完，佢跟住就要转下一个剧情，其实好急嘅。 赶咗飞起啊！ 咁啲人觉得咁急嘅情况下之下，你放咗咁长嘅时间去唱歌舞，有啲人就好不满，唔系好不满啦，有少少不满啦，微言啦叫做，即系觉得会有啲咩？但我啊觉得呢一部分系必须，而且系必须呢个长度，呢、這个长度已经系佢嘅极限下限嚟噶啦，佢唔可以再短噶啦。即系有好多人认为佢可以短啲，或者甚至可以成个 cut 咗佢，但系呢度系好重要嘅。其实佢分咗一二三四五个部分，五个部分嘅。佢第一部分就系阿 Melson 自己唱啦，咁啊唱完之后咧，佢入边啊，即系嗰 两只嘢啦，嗰只嘅食物啦， 反映佢内心嗰两只公仔就即系，佢嘴就话做啦，冇问题嘅。佢话呢啲毫无根据又冇问题，就即时有问题啦。即系佢自己系嗰个内，其实理论上就系内心吐槽自己啊嘛。其实个 Melson 就喺度逞强紧，然后个潜意识喺度自我否定紧。呢个系最开始独唱嗰部分。 然后之后就开始咧就 唱咗一段， 就系冇撞嘢啲吉祥，冇撞嘢， 冇咁快，冇咁快， 冇咁快。 跟住就系、是、两个公仔都跳咗落嚟，三个一齐和唱，呢、这个又系唱咗一段嘅。呢部分就系讲紧佢成个人已经系自我肯定咗啦，即系佢 Melson 本人系自我肯定咗佢想做噶啦，即系佢统一翻佢自己内心思想啊。 嗯。 然后就系阿山次慧，即系佢好耐好耐之前冇撞嘢， 冇撞嘢吉祥物，唔系冇撞嘢早年嘅动画， 最早年嘅动画亦都系 Melson 嘅入行契机。即系佢当年系当年就睇咗呢套嘢，觉得好感动，立志想做动画，就系、是、睇完呢套嘢之后噶嘛。咁佢通过啊，即系刺猬唱嗰部分，佢就因为佢嗰度其实就有啲系点讲啊，鞭策式嘅，即系叫你唔好灰心丧气。 同埋一样就系佢代表住武藏野传统就系咩？之前咧就喵心心，而嗰只刺猬就系武藏野传统，就系你背负喺武藏野重振嗰个决心啊！即系佢啲代表佢武藏野就系你，佢系代表本身都系武藏野嘅光荣啊！ 佢武藏野起点嚟噶，即系如 起点咯。 即系如果即系譬如如果你讲你讲呢、這个呢、這个诶 Sub 嘅话，咁咪就系呢个百里十二星座，即系呢、這个透露年龄，细个睇嗰套十二生肖嗰套嘢啊，我已经唔记得当年无线点叫啦。即系呢个系佢系呢个地位嚟噶嘛，咁佢咪系然后个角色，因为角色本来就系一啲好开朗噶嘛，即系话你唔好灰心丧气，我哋你要正面向前去睇。咁佢呢度系第三 part， 跟住第四 part 咧就系、是、依序。Expo 三女 Two Piece 界限集落，即是话由 Melson 入行之后开始，佢亲手有份制作嘅作品，即系角色就陆续加入。呢、这个就系、 是、历史， 呢、这个就系佢个人嘅历史啦，就系、是、佢加入咗业界之后所经历过嘅点点滴滴，去同佢讲，喂，唔好，你要应该要做，你要做落去，即系个角色，因为啊，浪漫少少咁讲，你制作一套作品，其实就系animation。大家知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 animation 呢个语言呢、这个字嘅语言就系使之活跃，俾佢赋予咗生命俾佢，然后赋予咗生命嘅角色，调翻转同你讲，你佢有咗自己嘅灵魂，就调翻转同你讲，你要向前行。佢系讲紧呢样嘢，跟住最后你就见到大合唱式咁啊喺度跳嚟跳去嗰啲啊，就系系唔系武藏野做嘅动画嚟嘅。即係當然佢有各自嘅原型啊，全部都有各自原型啊！我諗你揾叻刀揾死你，其中一部分就係呢部分，全部都有真實原型噶佢所有角色。 嗱呢、這個就真係等 B V 我仲要逐格逐格啦。 只能等 B V， 我諗我入場睇十次都唔可能睇得到嘅，佢一路喐住嘅話，咁呢度入邊咧就係、是、佢個變成就係成個動畫圈，因為我唔記得大家記唔記得啦 ，T V 版最後就講緊動畫界係一個全盛嘅業界嚟嘅，佢入邊講武藏野以前嘅到咗樣，有陣時有提過啦，佢T V 最後有提過，成個動畫界係一個全盛嘅動畫界，佢呢度入邊就係呼應翻呢一點。是成个动画圈的精神与阿 Melson 同在，是讲紧佢讲系扩展由个人嘅自我到三个精神结合翻埋一齐，即系呢个本我、自我、超我都结合咗一齐，然后就系儿时回忆，然后就系业界经历，再去就系成个业界历史，然后和应和唱翻出嚟，最后推动到 Melson 决定下定决心就要排除万难。呢、这个歌舞剧呢部分系演示咗一个咁样一个过程，而呢个过程如果用戏去做出嚟嘅话咧，绝对唔似呢个时间。佢用歌舞剧其实已经系压缩，就已经系超压缩噶啦，即系时间上边，当然啦，相对嚟讲就冇咁容易解读到出嚟。你一定要你好有心咁去尝试去解读入边个信息，你先知道系讲乜嘢咁。而我啱啱就噏晒出嚟啦 即系呢部分，所以点解阿 Melson 后边点解个意志可以由前边成个死鱼眼咁样，去到变到咁坚定，就系呢一 part 系非常对佢个系非常之重要啊，所以佢呢套系绝对不能减省嘅部分嚟。 嗯， 咁啊就回应翻好多人对个觉得呢套嘢太长嘅呢度辩解啦，或者系解说啦吓。 啊，跟住咧呢个百老汇剧咧，作为一个分水岭。即系成个剧，成个死沉沉，其实一扭咗去一个叫做咩，真系朝气勃勃啦。就阿喵心就开始搵人啦。 仲有一个过程嘅，跟住就系新角色阿宫井峰，左仓 嘅。 啊，即系佢预告嗰阵时讲到好似好重要，但系呢个入边理论上喺个企划嚟讲系重要嘅，因为系 PAWorks 嘅，唔系入边嗰间 PAWorks 啊，即系我唔记得入边个叫咩 AE 啊，好似 AE 唔知乜春嘅，即系入个嗰个。 总之系郭成嗰边嘅人啦、 啊。系嗰边，因为阿郭成佢冇实际落手做 producer 个位，佢揾咗个助理 producer 帮手啦，即系 佢去做。佢唔係幫手啦，佢依家係全權負責嘅啦，因為佢之前係呢個三毛唔知乜春，即係之前嗰個製作人走咗佬嗰個製作人嘅助手嚟嘅，咁助手製作人走咗佬，咁啊揾助手頂佢個位，咁啊郭成依然係唔係喺佢呢個企劃邊啦，唔係做呢個跟頭跟尾嗰個 producer 嚟嘅，即係佢有角色嘅，不過陣間先講呢部分。咁我呢个佢就呢、这个宫井峰就同佢饮酒，哇，又系夸张到我系大家笑咗出嚟，第一场已经系笑咗出嚟啊，跟住就跟住每换一场就再笑一次，因为首先就系烧肉，已经系烧肉梗系要配啤酒啦，你知业界系好动画业界系好捻中意饮酒嘅，大家都知道饮可以饮酒嘅人好多都中意饮酒，你见佢高中同学会嗰五个入边啊，有三个都系饮酒噶啦，剩翻两个因为唔饮得酒啫嘛。即系咁，佢就饮劈完，跟住就阿公井就已经系发酒癫噶啦。咁跟住咧就系第二摊去酒吧咧，轮到连阿喵心都发埋癫，就系饮酒，饮完酒之后喺度大叫，喺度 吐苦水啦，总之就系、是、 吐苦水喺度啊。跟住再去，跟住第三摊，我谂哇，逐摊就有时都会见到嘅，但系三摊咧真系觉得佢哋点话？佢哋有讲唔完嘅抱怨啊，嗰啲嘢系佢哋，但系佢哋抱怨就系将啲唔不满啦，将前边包即系、就是、对观众嚟讲就系包括埋前边啲抑郁啊嗰啲嘢，一次过晒出嚟，即系因为我哋即系佢角色抑郁咗四，你谂下佢抑郁咗冇四年啦，抑郁咗两年嘅闷气，一次过经过呢个三连摊去晒出嚟， 即系最紧要就系呢一啲嘢佢系唔方便同佢啲老同学去讲嘅。之后呢啲大家都喺同一个位置，大家都因为呢件事挨咗好多苦，咁即系有共鸣咗先讲出嚟嘅啲嘢。 呢啲同病相怜，而且系话同伴有个忧患同伴意识喺度啊嘛，即系而且仲要讲紧你讲同学我正好啱啱讲漏咗，佢喺同学会嗰阵时咧，你记唔记佢入之前咧系有一幕就系、是、佢之前做嗰阵，佢拍一拍自己块面醒一醒，第一醒一醒先，呢、這个就好正常嘅，但佢就怼起咗自己块面，即系令到自己变成好强行变咗个笑容，跟住。由个好沉嗰个样子就变翻咗以前开朗嘅 Melson， 因为有啲嘢佢逞强，但你喺大家都系呢个位，唔使你冇必要去逞强啦，去咗嗰种就系、是。 所以佢呢个入边佢就吐晒所有苦水出嚟，跟住就好咁啊，咁就 好啊，清洗心灵啦， 一股干劲咁样去做落去，咁啊亲自开始就系揾人啦，呢、這个重新召集翻昔日同伴啊嗰部分。 因为佢依句话同明，佢当初就想揾人先，揾翻晒当年即系简直就系冇撞嘢，当年第三女合作嗰班人翻嚟先。 即其实就是观众识嗰扎啦。 咁事实上你喺嗰情况之下，你都揾只人揾嗰班人嘅啫嘛。出面啲人边肯帮你啫？ 几种嘅，第一就系、是、因为首先呢套嘢本身就系话Melson， 包括 Melson 同佢就好多冇错，有好多人都觉得呢套嘢系一套系时光河马，即系佢终止咗一套。我哋后面唔会再提时光河马系咩嚟噶啦，大家唔该记住啦。时光河马嘅精神续作嚟嘅，因为佢入边 其实唔单止精神咁简单，纯粹就系、是、即系当初佢开当初嘅第二次讨论就系、是。有冇喂？当其呢套嘢乜嘢嗱？其实剧本又冇咩都冇，我可唔可以将时光河马嗰啲冇用到嘅嘢攞翻上去咧？即系其实已经唔系精神续作咁样咧，就咩、是？喂，我当将时光河马改头换面，重新做翻出嚟，将我之前做唔到死胎死腹中嘅胎重新包装，加加减减攞出嚟，事实都只有亦都系呢个 有少少资源回收利用咯。呢、這个系一个诶，因为 亦都只有咁样。你九个月时间，你又从头起过，你冇可能噶。但有现成资料，啲 key 卡嘢摆咗喺度。 如果你你因为虽然佢有个方向，佢入边有提到方向有少少唔同嘅，一个因为佢个一个点话即系专用佢个回溯剧嚟噶嘛，有个时间回溯嘅佢入边提到，所以时光号码叫做佢，但系佢入边讲紧。你最少都仲系 F， 都系呢个科幻剧，都系宇宙为背景，有啲嘢你可以就佢，因为你因为佢入边只有个作品 title 名嘅啫嘛，佢冇其他， 乜 Q 都冇噶嘛， 乜 Q 都冇啊，乜 Q 都冇，即系你做乜都得啦，你只要系可以都可以呼应，叫做可以呼应翻佢，因为喂呢套嘢喂宇宙战啊乜乜乜可以系一套战争片，即系大和号可以系一套历险剧，可以喺度搞笑剧，乜 Q 都得噶嘛。 咁啊，夹硬咗时光河马啲咩啲嘢，能够回收尽量回收。因为如果你回收嘅话就好简单，你唔需要从头去建翻个架构啊，你只要将加加减减系容易过你从头起好多噶嘛呢、這个。 即系咁，所以佢就第一系有第一系基于呢个制作上，咁就点讲比较容易做啦。另一方面亦都系精神层面或者系心态上， 唔即系甘心条死死 喺边度跌低就喺边度站翻起身。即系佢系唔甘心当年走得咁辛苦，就然后最终系咁样收场，终止收场。佢即系然后阿武姑啦，直接俾佢蘑菇啦，算啦。阿蘑菇又直接讲，曾经死过一次嘅河马嘅时光河马东山再起，我点可以唔参与呢件事？ 因为其实当初系应该咁样，成个武藏野就条气好唔顺嘅呢件事。 所有人因为时光河马都系蘑菇做剧本噶嘛，即系佢都有做有第一有咗唔顺嘅戏，不过佢个角度就系讲紧依嘅咁有趣嘅事，我点可以唔参与一脚？因为嗰阵时咧谂紧人哋大师级退咗半退休嘅大师级，系咪未到半退休啦？即系开始。 总之就系当红剧本家啦。 系啦，即系人哋点会仲即系点会收你咁兜踎嘅武藏野咧？虽然话当年系合作啫，但系佢话咁有趣嘅事，点可以冇我份？呢句嘢绝对系蘑菇讲嘅嘢，有句话嚟嘅，系蘑菇嗰种人会中意讲嘅事，即系唔系话道义，都唔系话乜嘢，系。咁有趣， 咁好玩嘅嘢，一定要我份。 咁好玩嘅嘢，点可以冇我份啊？因为蘑菇绝对系会讲呢咁嘅人嚟嘅，大家知啦 吓。好啦，跟住咧就揾到重点就系幕下监督啦。 最捻麻烦嗰个啦，就系一挫折之后就 老婆走佬带走埋只狗，跟住一个人去，即系啱啱结果就系、是、又追逐剧追到去，即系撞咗本田，而喺本田间西饼店嗰度用蛋糕去引佢，我啲蛋糕系俾佢烹定风人食嘅，未冇份。 之后即系大家又系即刻笑咗出嚟， 跟住就用美食啦，用打气啦，总之又最逼到木下出山。 即系入边咧，佢入边仲要死，但系佢又死口唔认。哇！我唔系为咗蛋糕，我唔系受蛋糕引诱噶。但系佢讲完之后咧，有个小动作，我谂系全世界都睇到噶啦，因为佢都几强调下噶。佢就系将嗰盘蛋糕已经放咗落台嘅蛋糕啊，拉近咗自己少少。即系生怕，好似生怕佢对方即系有人抢咗佢咁样，就呢、這个即系有少少搞笑嘅成分，因为其实阿水岛系好中意咁样做嘅，即系点缀少少搞笑嘢咧，令你个气氛冇咁绷紧啊嘛。 跟住好啦，跟住就揾跟住另一个就比较麻烦，就系其实拖咗几耐嘅，就系远藤。 个戏呢，老实讲，呢度我就轮到我有少少微言。其实佢嘅，其实因为佢点讲咧，佢入边讲咧就系对成套时光河马最有爱嘅，其实系佢最打击最大力都系佢，所以佢 所以阿赖川，所以另一个作家赖川咪话咯，男喺呢个情况之下咧，男人系做男人咧系男人受伤害咧系仲系企翻起身嘅。 呢、這个就本社比啦，我唔承认亦都唔否认啊，即系呢个。 但远藤就肯定系啦， 最少远藤肯定系啦，佢直情系变咗个 废人， 就变咗废人嚟噶，系靠老婆养。我谂紧，哇，你都几有吉屎噶，即系你自己唔做嘢，靠老婆养，靠老婆供楼啊，并仲要讲紧，哇，你老婆做乜嘢啊？超市收银员。即系嗰啲，即系点讲啊？难听讲就系最冇办法、最搞唔掂嘅时候先会做嘅位嚟嘅。即系你咁样，你都唔会去做下工，你真系有少少。 呢样嘢咧，好唔平权。但系咧喺日本嘅文化嚟讲，其实系好个女人欣赏个老公才华，即使有几辛苦都好，即使老公几折堕都好，就系、是。我希望你，我系欣赏你嘅才华，所以希望你发光发热。 仲有爱，仲有对佢嘅爱啦吓，即系呢两 日本 女仔都有。 日本文化好常见嘅嘢。 咁啊，唔知日本嘅，你记唔记得包公老集陈世美啊？边个陈世美都咁样嘅啫嘛。 但系咧，之后好，依系好，即系叫做好唔平权啦。 但系我唔讨论呢个问题啦。 因为但系嗰阵时就算你讲到咩好啦，你第一个反应肯定同大部分嘅人一样，都系喂大屌你，阮腾你系咪男人嚟噶？你搵你老婆养你，你自己就乜 Q 都唔做，你系乜 Q 都唔做喎？去供楼乜 Q 都嘢，你老婆负责晒，你系咪男人嚟噶？ 即系赖川，赖川闹佢又唔赖唔醒，结果就咩？男人都系用翻男人。佢拍档下楼走去劝，走即系劝佢，就打动佢，叫佢话：你有冇想过你前男喺做嘅咁样点啊？我期待挖你啫，即系一同佢皮鞭，一句闹佢，一句就即系引佢，即系拨翻起阿远腾嗰个斗心，开翻嚟。 其实就点翻起佢，即系佢话你听，其实呢即系佢有部分都系讲啦，因为佢前面我唔知佢讲咗几多，佢即系镜头外又讲咗几多，但系呢个系一个时光河话嘅精神翻身作啦。即系佢咁样死咗一次，咁如果你对佢咁有爱，你咪应该要去咩？佢俾个设定稿嗰啲嘢，佢就睇完个即系初设定稿啊，即系嗰阵时个企划嚟噶啦，个企划书啦。咁佢应该系理解到，呢、这个就系时光河马精神续作，精神延伸嚟嘅。所以既然我对佢咁有爱，咁佢就咪顺理成章去加入翻，系嘥咗少少时间去俾佢去入翻嚟嘅。 同埋呢段咧，另一个就系咩？同佢嘅呼应就系石朱卡嘅，佢就成日觉得自己做埋啲唔关配音嘅工作，咁好就同咁咧就同佢同老前辈一路倾偈，个老前辈就话即系用做小剧场嘅方式提醒佢就系、是、你爱你要讲嘅，你同你夫妇之间你唔讲你老公鬼知咩？而家事务所走撤嚟，有一个好迟钝老公。你想你咪谂办法同佢事务所争取，想做咯，同佢讲咯，你唔讲鬼知你咩？ 即系我哋香港人第一样谂系梗系罗家英噶啦，你爱你要讲先得噶嘛，即系后略啦吓。即系咁佢就即系其实每一个角色都点会有个转折位啊。其实咧以角色嚟讲咧，由先因为佢现在我哋见到嘅所有角色，其实已经系点讲啊，成长咗噶啦，已经系喺。佢呢度入边咧，大家已经介绍个角色介绍完噶啦，所以佢入边咧系有个点讲啊，心灵上其实相对技术上系一个心灵上嘅睇通咗，即系睇法觉悟咗，一个觉醒咗啦，即系作为声优就系觉醒咗啊，唔系、哦，即系我系真系要讲噶、哦，系因为佢入边每一个角色都有嘅喺个故事入边，尤其是五个主角啦，即系佢同学会入边做 3D 嗰个就系明白到。你唔可以乜 Q 都揽晒自己上身。佢前面一开始点解做到焦头烂额，就系讲紧佢攞唔到个质素同呢个工期嘅平衡，个时间嘅平衡佢攞唔到，亦都系因为乜 Q 都揽晒上身，所以系完全唔够瞓。佢系冇即系佢唔识放权。有好多由前线做升上去嘅人咧，好多时都会出现咁嘅状况，就系、是、与其嘥时间沟通同叫人去做，不如我自己揽上身自己做，仲干脆。即系当然有部分咧，就系你沟通嘅时间仲长，会长过你自己做嘅。咁可能你真系可以自己做嘅。 其实你冇可能自己做喺度玩咁多。 但系因为佢做 3D 其实就系时间活嚟嘅，呢啲就系手工，呢啲手工人肉嘢就系呢啲时间活嚟噶嘛。你就要需要时间做，你唔可能乜 Q 都揽晒上身，而且都唔系每个人都专精同一样嘢。咁佢就系佢个后辈啦，叫做。诶，嗰阵时嘅佢已经系小队长啦，佢后辈就佢系俾人点，俾条应该都系佢个助手嚟嘅，点醒佢。喂，其实边个佢做爆破啊、特效嗰啲嘢系特别擅长、特别好噶、哦。你见佢一开始揾佢做乜嘢啊？落车嗰个动作，佢系做得好靓噶，其实都唔差噶，但系佢就做得好慢，因为唔系佢擅长嘅嘢嚟嘅。咁后屘佢 听到阿美莎听到啊，听到同事话，佢做呢个新人做得掂喎，爆破，即系你做爆破得唔得？OK 嘅。 即系佢几有自信，亦都佢入边大家嘅观众亦都见到，其实佢后边我哋会见到成品啦，佢个爆破亦都系做得靓嘅，当然啦吓，呢、这个剧场版嘅白箱嚟噶嘛，咁啊，但系佢呢度入边就系讲紧佢终于知道佢个佢终于识得分配啲角色，去分配下属去做嘢，而且系分配适才适任，第一识得放权，第二系适才适任，因为作为一个小队长所需要嘅能力，咁啊，然后阿麻绘就系讲紧揾翻当初画画个初心，即系有啲都系老捻土噶啦，就系讲紧同班细路去教班细路画动画，然后喺见佢哋玩得好开心，咁啊知道啊系当初就系因为画画好开心，所以先画嘅。佢即系因为佢前边就系、是、画起嚟嗰阵时候就俾人话你配合唔到个 因为佢因为阿 Emma 咧，佢就今次负责作画监督嘅。首先就嗱，整后咧就做咗人设。阿小粒圆就话啦，我因为太耐冇做啦。 我而家做作画监同做人做画监督嘅话咧，对我嘅负担太大，我会做原画。 唔系负担太大，佢讲嘅系我必须要做翻呢个底层呢、这个使动画活起嚟嘅呢个位，要做要又有翻，因为TV 版我其实有提过嘅，佢即系佢做作监做得太耐啊。就忘记咗最开始做动画嗰阵时嘅感觉，所以佢话想搵翻之前做动画嗰个感觉，去令到佢作监呢个位系做得更加好，即系佢想更加精进。佢嘅精进嘅方法就系从底层重新再嚟过。 好似啦，好似剧里面就系佢阿 Emma 同埋阿赖川系做作监，因为三个好似系。 系井口就净系因为佢唔得闲，所以就净系做呢个角色设计。系啦，咁喺呢入边咧就佢你讲阿小拉咧，仲有个再但系又系两场，大家都笑出嚟嘅。 阿小圆着住运动装跑步嗰边，可爱到爆炸。 阿 Bell 心系监系老监到总之唔算呢、這个唔算佢咁样匿埋喺度讲呢个。 嗰场系可爱到爆炸。 然后仲要跟住就系镜头一转，就系一本正经着翻佢件 cos 萝莉装，就系喺度即系点话有少少装模作样咁嘅样，即系咁样，即系大家系即刻笑咗出嚟嘅个反差。 cos 萝莉大人 啊，呢个反差萌系相当之厉害，因为即系佢入边每一个角色都会有少少咁样嘅，你会见到佢作为个精神上嘅进步。佢每一个都有咁嘅部分， 而且好啦，跟住就跟住一扎蘑菇咧，就开始就烦恼紧佢剧本个女主角定位，系直至我喺即系搵清咗试麦嘅时候，听咗史珠卡把声，突然间哦系佢啦，然后就 唔系佢嗰个情况，我嘅见解啊，呢个系我嘅见解嚟。 两唔系佢两样嘢，一嘢就系佢，二嘢就系从佢把声，佢谂到知道点样帮我女主角个搵咗个啱嘅定位啊，即系佢一以为做翻女主角就喂。佢好似唔好重要喎，但系佢系女主角嚟嘅，即系好矛盾就系点样令到呢个女主角嘅定位合情合理摆落去咧？佢系好典藏典紧呢样嘢啫嘛。佢有一场打棒球同阿六咧喺打棒球嘅时候，佢其实都烦呢样嘢就系佢唔知点样将个女主角定位啊，就好痛苦嚟点嚟点去，直至到 因为佢理论上佢呢、這个呢、這个佢我认为啊，呢、這个我睇到两次嘅见解就系佢个定，因为佢阿蘑菇就觉得呢个角色太假。即系正常人唔应该系咁个转，即系个转折咁强烈啦。即系唔应该咁，其实我哋一般讲又唔应该咁动画嘅，即系唔应该咁二次元嘅，应该要符合翻人性，要写实嘅。佢呢个我认为，因为佢认为咁样样嘅，咁所以就觉得呢个角色好唔知点样写。咁但系佢听咗个试配音之后就系、是、啊系、哦，真系虽然唔系好真实，但系真系可以俾到观众感觉、哦。即系佢系你谂通咗呢一点，所以佢就落去写。咁啊呢部分咁啊，当然亦都系后边就楞埋阿金井，即系金井六佢个即系个做编剧嗰个立志编剧做编剧嗰个，亦都出咗到啦。佢就系、是、佢已经佢嘅成长咧，就相对咧就唔系佢个人嘅精神成长啦，而系能力上自我肯定。因为佢之前一路都觉得我而家都虽然都已经做咗编剧啦，但系好似都系唔系好掂啊，嗰啲精神上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得啊。我谂紧啊，大佬你已经做到编剧啦，喺你呢条进化线嚟讲，如果你唔进化个导演嘅话咧，你已经系差，你只系差一步嘅啫，你再上就系扣噶啦，即系你冇噶啦，你对你嘅点讲啊？你个职场嘅顶点差一步之遥噶啦，已经系即系佢，但系佢都个系觉得我自己唔掂啊，会嗰啲嘢，咁佢系缺乏自信。但系阿蘑菇就喺剧本卡住咗嗰阵时候，就揾佢做自信，咁啊用投球嚟做比喻啦。咁结果就两个就系、是、第一就阿蘑菇就谂通咗点样要点样写个结局。咁阿金姐就即、是、而且喺会议上面咧，佢就同阿金姐讲，即系佢就同阿金姐仲叫紧个师傅，佢就话：我哋而家唔再，我哋唔作，我哋唔系再师徒关系啦，已经，你系我嘅竞争对手。哇！你谂紧蘑菇、哦，你蘑菇又好，吉野又好，花田都好啦，业界一线嘅编剧大佬同你讲，我系你嘅竞争对手。 又呢个情况令我联想边啊？方寸念九同埋香川纯子。 系啊，就系、是、方村 但系香川纯子出道，咁而家香川纯子自己放肆霸啦，嗰种咯。 即系佢已经系唔单止认为你系唔系你认为你系点话独当一面咁简单，因为独当一面咧仲可以有师徒关系啊嘛。我系大师，你系一人前，咁我依然系可以系你师傅。但系而家讲紧唔系，你已经系一个我必须要同你竞争嘅对手，即系大家咁高咁大啦，已经系。你要同我争，你已经系同我争嘅程度，即系讲紧佢作为一个编剧嘅进步，喂，呢个大获得大师级嘅肯定， 即係呢樣嘢，即係佢嘅入邊係好好輕量，用好短嘅篇幅，係一個好一小段嘅故事，係講緊個角色嘅精神上嘅成長。呢部分係相對好短，相對於白霜用好長嘅篇幅去講嘅話咧，你電影嘅篇幅其實好短嘅，尤其是相對喵心嘅部分啦嚇。即係咁啊，但係咧，我就認為，因為第一就係佢嘅成長其實喺 TV 版已經做咗㗎啦。佢而家係更加係，所以佢而家係精神上嘅成長，相對嚟講佢唔使咁長嘅，亦都係唔係呢套戲嘅重點。佢亦都唔想或者唔會去重複翻 TV 版做過嘅嘢。既然時間緊迫，佢咪唔選擇唔做翻 TV 版已經做過嘅事。所以點解佢哋每一個人都好短嘅？但係呢種做法咧，對所有角色都冇問題，唯獨就係公仔。對公仔嚟講係最大問題啦，就係因為如果你用同等嘅篇幅俾佢嘅話咧，其實佢係乜都冇講到。 因為佢始終係新加入嘅角色啊嘛。 因為新加入角色，佢冇佢既有嘅，即係觀眾係唔識佢嘅，亦都冇既有嘅劇情編排。但係如果你俾同等嘅角色分量俾佢咧，咁就好似出咗場，佢淨係出咗場飲劈咗一次酒， 同埋最後 一場交 決鬥咯。 打一場交，跟住就冇啦，然後沒有然後了。即系咁，相对系咁，佢系好短嘅，系冇啲系冇太多嘅。 冇办法噶啦，始终你可能 cut 咗啦佢。 呢个系个主，可能即系咁话，佢可能就系立豆嚟嘅，佢就系俾人 cut 咗嘅立豆嚟嘅。即系佢系啊，对成套嘢系可能好重要嘅呢、這个，但系唔重，但系呢个要睇呢、這个，因为啊嗰阵时啊 cut 阿太郎嗰阵时都话啊立豆呢段好重要嘅，的确系好重要嘅话，都系 照 cut， 但系照 cut， 即系阿公井可能就呢个位嚟嘅。 不依啊，好啦，讲完呢条咧就开始就佢咧呢条叫做揾齐人啦，就开始就着咗 T 八 真正嘅绝好吊制作樽，佢前面就开始嗰度， 即系一成士多巴克铁板场面禁闭室写禁闭室画一分镜 啊，呢个就系嘅一传统，但系其实佢作为个监督。其实都有少少进步嘅。第一佢就係、是直接地将佢个分镜演出就直接分咗三个出，因为之前佢嘅 under 或者得一个分镜一个演出嘅啫。即係唔止係时间问题，即係佢认知到自己写得唔够，即係拖分镜。大家知水到老嗰啲木下成一虽然个样系水到精二，但係个入面嗰个系水到老嚟㗎嘛。即係佢系嗰根佢水岛佬嘅拖分镜咧，系真系好捻有名，业界有名啊！点解少女战车个电影要延期，都因为水岛佬拖镜啫嘛，拖分镜啫嘛。即系不过佢亦都讲到，系、哎、喂，佢而家又自我点啊，都唔系吹嘘嘅，都睇翻个时间表，应该系事实嚟嘅。我识得点讲啊，真系做唔完嘅，就老老实实同你讲，做唔完，搵人帮我搞掂佢，喂，搵人同我一齐搞掂佢。即系起码即系因为好多创作者都有咁嘅样嘢嘅，就系、是、个作品系我嘅，我唔想放出嚟。阿富坚就系呢种人啦。我点解佢唔请助手？因为个套作品系我嘅，任何人经过其他人嘅手就唔再系我嘅作品啦。所以我一定要自己做晒。但系佢又做唔到咁多，结果就系咁死，系咁死拖活拉。你话打机啊嗰啲嘢，其实系搞笑嘅啫。因为一套周刊连载，如果你唔请助手嘅话，系绝对唔可能一个人完成嘅。好啦，咁就翻翻嚟啦。木下就唔肯，就识得将啲嘢分翻俾人，亦都系佢少少嘅自我成长嚟嘅。 不过都系会逃亡嘅。 系，但系依然系会逃亡啦。呢一部分又系大家笑到，即系而且咧呢样嘢亦都系反映咗水岛老本人嘅。你谂下，自从第一次少女战车延期之后，佢系再冇延期了。往后少女战车嘅完结篇嘅第一篇、第二篇同埋白霜都系如期上映嘅。即係佢呢樣嘢，佢入邊雖然可能就係都唔係太快嘅，最少佢個即係佢都唔係做得快分鏡嗰種人嚟㗎，但係就相對佢仲可以喺個限期前交出嚟，咁就呢個亦都係佢個人嘅成長嚟㗎嘛。 但係佢同王好啦，佢同王就帶出咗動畫喺電視版屋企幾超受歡迎嘅似嘢前輩啦。 唔好意思，我覺得似嘢前輩呢個名字已經係落後咗啦，依家最新我係叫佢嘅叫法係似嘢媽媽。即系呢个真系阿妈嚟噶，乖啦，乖啦阿仔，你系啲努力就可以做到嘅人嚟噶。 佢氹仔氹啊，氹埋跟住氹木下。 即系佢用 call 拖摩啊，直接用。 跟住跟住心望住佢，好嘢，不过似嘢前辈。 即系我呢个似嘢妈妈，即系呢个都话系直情系恰，即系氹细路嗰种做法嚟嘅，已经系。 唔系，因为最中意我一出嚟就木下监督，你去边度啊？冇啊，我出我去一个冇分镜嘅地方，去完未啊？ 冇啦，翻嚟 啊，即系话翻翻去，跟住系用叫狗仔式嗰种咧 house 啊，即系叫佢翻屋企，即系嗰啲咩 stop 啊、sit 啊、温啊嗰啲咧，即系一句英文啊嘛。佢日本人中意咁样去教入啲狗仔，咁就系 house 就叫佢翻翻去，咁佢就成个狗，即系个动作好狗仔咁样去跑翻去。 因为佢之后喺电视版里面出咗咩专捉怪专捉人翻去噶嘛系。 啊！但系呢入边直情系进化就变成识得氹细路啊嗰啲嘢吓，咁啊，即系佢亦都讲过，即系咁啊变成系虽然即系佢入边就话唔系全部人都翻晒嚟，其实实际上系全部人都翻晒嚟嘅，只不过佢未必系做翻当初咁全心全意投入嘅角色，即系等于你作奸变成咗呢、這个character design 咁就因为时间唔够啊，因为佢话佢自己有行程，有自己 schedule。咁、佢就只能做角色设计。 去到呢度就开始去就差唔多叫做需要有高潮位啦，就系、是。 仲有一个加入嘅就阿新海诚，阿你留咗阿新海诚加入啊，即系嗰度入边你呢个疑似呢个陪睡事件。 你食玩就塌新海诚嘅，跟住俾人爆，俾个杂志爆佢揽女，结果就。 话佢系枕营业，话佢系陪睡吓。 然后即系 当然唔系佢陪人哋睡啦，人哋陪佢。 咩啊？嗰日系嗰个庆功宴，我叫你睇你放入啦，有条光睇下，冇用噶啦，你玩完噶啦。跟住系最惨嘅，都系翻去冇撞嘢嘅时候，成日不落井下井啊嘛。啊，你自己啦。你下要啦，你自己攞嚟噶啦。 其他人就真系润鸠佢啦，但系我觉得喵心嗰下先系嗰下先嗰下，即系有少亦都有少少作为一个producer 嘅进化嚟嘅系。点话佢第一时间谂嘅唔系话佢好可怜或者系佢抵死之类，佢第一样嘢啊，你咁样冇晒啲档，咁你即系啲档期应该清空晒啦。你之前因为佢之前话跟佢好捻忙啊嘛，佢变成当红炸子鸡会好捻忙，搵唔翻佢嚟做噶嘛。即系你咁样爆 Q 咗，咁啊即系你啲档期应该冇晒啦。咁你可以过嚟做演出啦。佢第一样就即刻谂到呢样嘢，跟住就去搵佢，搵个 搵唔到，搵佢唔到噶，系都三年就系因为走投无路，叫呢翻系冇做嘢啫嘛。佢熄晒电话，梗系搵唔到，结果佢自己翻翻嚟。 啊，即系佢应该系有接触过嘅，佢即系因为可能系现实接触唔到佢，唔系你电话唔听，咁啊好正常啦。佢个电话一定俾人打捻爆咗啦。咁佢又咁去揾佢翻嚟，然后就走投无路揾佢翻嚟，咁就开始帮佢澄清翻啊，其实唔系，佢系嗰啲咧背心超低，唔系特登低胸嘅，但系嗰啲吊带背心啊，即系嗰啲中老好中意着嗰种衫，但系咁啱嗰两条吊带又俾左右两条女遮住咗，然后条女咧就系着嗰啲点讲啊，低胸装啊，唔系嗰啲无肩带嗰种露膊装啊。然后个镜头就啱啱好 cut 咗佢有着衫嗰部分，即系佢胸以下系睇唔到噶嘛，即系啱啱镜头冇 cut 咗，然后又遮住咗啊佢嗰度，变成就好似两三个人都系全裸咁啊，然后佢用个光线，因为嗰个庆功宴嗰啲系应该系卡拉 OK 之类嘅庆功宴嘅场景，其实就好暗嘅，咁啊搞到好似系呢个喺床上边喺度陪睡咁样，即系咁啊佢又出翻嚟澄清，出翻个网页出嚟澄清。 结果翻物联网页都入唔到去啦，呢个重要啦，最要就 系佢呢度系两样嘢啊，有少少系呼应翻白霜入边都试过嘅，记唔记得？白霜又试过单衰化，所以阿喵心第一个反应就吓，第一时间弹起身，但跟住佢话应该系太多人 access， 所以搞到个网站删咗， 唔关事， 跟住就OK 冇事，因为佢嗰下好明显就系嗰啲恐怖回忆突然间弹翻起嚟， 因为记住补充点就系。死衰法呢件事真系出现过嘅，呢系真实真事嚟嘅。 第一喺现实发生过，喺白箱入边都发生过。先讲我都发生过，要交稿嗰时死衰法，死将个死咗衰法，嗰阵就到咪扑街大镬大捻镬，第一个想起就系大捻镬。不过就结果我呢边就系要好简单啦，因为我嘅稿件就 size 唔大，咁啊 email 过去。email 最多50 MB 嘅啫嘛，我唔知而家有冇改變咗，當年就最多50 MB 嘅啫嘛，我放唔曬啲圖，咁啊結果要用，結果要分幾次 email 過去，咁呢度入邊佢如果你死 server 嘅話，之前試過就成個製作就 down 咗落嚟，咁雖然因為佢理論上應該係 producer 兼呢個總製作進行，因為佢叫咩製作 desk 啊，佢應該做兼任埋製作 desk 個位啊，因為冇人啊嘛，所以佢呢度入邊就。佢第一个反应就系即刻成个弹起，嗰下我又笑咗出嚟，结一声笑咗出嚟。如果你冇睇或者唔记得白 TV 报版嗰部分啦，呢啲细节位你又唔记得，你睇唔到噶啦会。 咁佢就咁样咁啊，跟住呢啲咁啊，要召集嘅同伴都召集齐啦，咁啊绝好调进行中，又搞笑又成咁样啦吓，呢啲就呢啲就咁话好王道嘅部分啦，然后就直至跟住就系呢、這个佢叫做VP， 跟住就出 cast 表，跟住佢系画面向上一拉，跟住画面黑咗出 cast 表，呢、這个系好典型嘅完结嘅分镜嚟嘅。但系佢就系 fit 鸠你啊，好明显特登 fit 鸠你啊！我第佢就一开始黑画面，跟住出 cast 呢个字嗰阵时，我第一次睇嗰阵时，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吓、咁样就完？唔系啊！但系跟住出咗第一行 cast 表嗰阵时咧，我就知道哦 ，OK 唔系嘅，因为个啲角色名冇见过嘅，啲角色名系全部冇见过，亦都配音亦都唔系，因为第一个应该系 Melson 嚟噶嘛，即系啲 cast 表白霜咩？第一个个冇可能唔系 Melson 啦，咁但系唔系佢，跟住第二三个都唔系，好明显就。呢、这个唔系白箱嘅 cast 表嚟嘅， 呢个系佢哋个 cast， 系佢嘅片 cast 表。 因为系佢哋 V 片之后，即系呢个星画合成之后嘅嘅 cast 表嚟嘅。咁佢就最后就话，喺仲有三个礼拜就即系仲有三个礼拜。 唔系呢度未有住，睇翻前少少，就系即系好啦。之前嘉动画公司知收到风话。冇撞嘢，从执咗 Siva 嗰个烂摊子，佢调气唔顺，搞佢。 系漏咗呢单，唔系再争。 咁好啦，佢就话：喂，间公司同我签约噶，你攞咗嚟做，我告鸠你噶。咁阿美心系窒咗，即时打残咗佢。咁好啦，咁咧就确我即系叫做唔通我今日又死话，即系嗰叫做痛苦回忆又嚟。 咁都系呢个系创伤后遗症嚟嘅，呢、這个绝对系创伤后遗症，因为你哋再换翻起当年嗰个绝望嘅感觉出嚟。 是马事件。今次就 佢作为个潜意识嗰两位啦，个内心戏嗰两位公仔啦，一嘢拍落去，即系呢个边日冇时间俾你消沉噶啦，你阿 producer， 佢直接叫佢 producer 啦，冇时间俾你消沉噶啦。作为一个 producer， 最紧要系乜嘢啊？最紧要系将个作品完成啊！即系佢要讲翻，因为唔同职位真系有唔同嘅嘢啦。虽然呢个制作进行系都系呢、這个都系佢最大目标噶啦，就系将顺利将个作品完成。咁佢就咁佢又但点话好快已经提返起身，呢个亦都系有少少铺前面有铺啲嘢，嗰根如果佢冇前面百老汇嗰场咁唱歌去说服咗自己，即系个内心统一咗去但点话，因为你前面嗰段时呢系有咩好心好潮水好失落嗰段时啊，即红即白色嗰只红啊。都系喺度饮酒借酒消愁咧，呢、这个世界就系咁啦。反正我个呢佢阿罗罗问佢：你啲爱与梦想去咗边啊？你话终有一日会变满月咧？你啲理想去晒边啊？超反正呢啲印刷做唔嚟嘅啫，佢用借酒消愁嗰个样啊！即系如果佢仲系嗰个样嘅话咧，系绝对做唔到后边精神支援翻阿喵心嗰个呢一场戏噶嘛。咁咪拍醒佢，喂屌那声！你最紧要嘅就系做完套嘢啊嘛。而家仲未到绝望嘅时候，你咋咋去搞掂佢？即系咁样拍醒佢，跟住先有呢、这个。呢、这个像呢个必杀事件呢、这个，即系两个嗰种两个一齐走去直闯大本营，呢个都系呼应翻TV 版阿木下，应该系木下嗬， 系木下，木下冲去讲同原作者讲数嗰场面啊嘛， 冲去同原作者讲数佢少数好啦，少数几型下嘅一场戏啦，冲去佢个呢个呼应翻，咁啊由阿喵心同阿公井两个一齐走去打咗，一齐就着住和服，你着和服都算啦，因为点话系等于你男人正事要着西装，女人正事要着和服，呢、这个你话角色定型好咩都好啦，总之呢个系一个好点话一个。作为一个决心啊，即系同你一决死战嗰种咁嘅态度啦，咁又去入到去，佢呢度都算啦，但系佢后边入到去第一样就系嗰扎，应该系嗰扎好明显就系嗰啲江湖时代嗰啲小混混嚟， 即系好似国家即系时代剧嗰种大埋打场先，因为呢套嘢讲真，点都加啲动作场面落去嘅。 系咪即系里边即系佢系形象，即系将啲形象点讲啊？即系作为一个动画制作会遇到嘅问题，形象化作我出咗嚟。因为你见到佢哋唔系单止打，第一就系喵心，佢哋揸嗰把叫做定位尺，系咪叫做定位 尺？ 佢揸住把定，佢打嗰时咧，对面系用刀啦，但系佢哋自己揸住系定位尺。然后对面打落嚟嗰时咧，系讲紧嗰啲全部都系嗰啲咧制作进行最惊或者系最讨厌听到嘅说话。动画外包，动画外包，动画外包，一路嗌住动画，即系作画外包，作画外包咁样一路斩落去，然后佢就挡翻住佢。即系其中一样好捻讨厌嘅地方就系外包，因为外包系好多时个乱源。我哋而家成日讲啲作画崩坏咧，近代作画崩坏啊，好多时都真系因为外包问题发现嘅。呢个双马尾，大家仲记得噶嘛？双马尾就系作画外包，然后韩国公司先勾佢，跟住仲有呢个跳过作监。 跟住一路嗌跳个作家去斩落去，跟住佢当然系隔住咗啦。呢、这个亦都系关呢度入边佢原作都唔系原作好似都冇提过噶。有啲作品点解会作画崩坏或者系怪人十二面相嘅话咧，就系、是、因为时间唔够，要将啲剧要将啲作画分外包俾好多好多人，然后作家唔够，作家人数不足，或者佢时间不足，要揾好多个作家。甚至系呢入边讲啦，跳过咗作监咁嘅情况下，喺冇作监将啲画风统一嘅状况之下，你个别去睇某一张 cut 咧，某一 cut 啊，个画咧，其实唔算崩嘅，系算系 OK 嘅。但系每一 cut 个画风都有少少唔同，有微妙地有啲唔同嘅。即系呢个好几套作品都有咁嘅情况出现过。你如果你留意到咁嘅情况，就系、是、因为通常就因为时间唔够，外判作画外包，然后跳过咗监督。然后个联络不足，所以就检查唔切，即系佢喺度一路打嗰阵时候一路讲紧呢啲嘢，即系佢形象，即系有少少形象化咁，将啲日常呢个制作进行会撞到嘅鸟事就化为战斗，咁佢用击败咗对手去话佢克服咗呢啲嘢，然后入本做同阿波士对决。 而波士嗰段咧录音，我第一个反应就系不咁半泽直树嘅，突然间话录音嗱，就讲数啦。咩啊？我话我要签约噶，我话冇话，我冇话唔做啊。跟住攞即系录音出嚟啦。嗱，录音证明啦，系你话做冇做嘅话，得四页嘅话咋？ 冇咁快截住。呢部分我哋唔怕讲详细少少，即系佢系咁啊，喺心口入边抄张嘢出嚟，唔系抄嘅。嗰时佢因为好时代剧 feel 啊嘛，佢话诶，我哋反对暴力，我哋你唔系咁样讲唔点数，你就用暴力啊，因为讲紧惊佢掹枪或者掹刀出嚟啊嘛，即系佢有啲咁嘅情况啦。咁佢系掹咗出嚟就系一张纸，然后递俾阿公井，由公井去读。就系讲入边啲 嗱，话说明嗱，合约边度边度？如果你喺未呢个时候你做唔到嘢嘅话咧，合约就冇效。 喺应承，跟住佢话：，诶、哎，我哋边有呢、這个？我哋边有讲到时间表啊？我哋边有应承嘅？几时做啊？因为嗰时佢应该系冇白纸黑字嘅时间表嘅，但系佢就攞翻个录音出嚟。 系啦，好半泽直树嗰只啦，乜、 啊？因为系冇错，你因为理论上系冇错，你系冇一个确切嘅白纸黑字嘅时间表。但系呢度入边，你已经话咗说好了一年之后，呢、這个都未算嘅，因为呢个只系单方面主张嚟啫嘛，系郭成片嘅单方面主张。但系对面话：，哦，咁啊，你俾多一个月，咁你俾多一个月我咯。咁呢个咪理论上就属于一个口头协议，口头嘅时间协议啦。咁佢就话喂咁样嘅话，咁即係个时间表已经完成咗啦，而佢入面讲述呢一段时间其实已经系俾个过程表嗰阵时，因为嗰阵时已经系剩返六个月供应㗎嘛，即係相对于一开始拗数嗰阵时系仲有十个月供应，即係已经过咗四个月啦，远过咗佢一开始一个月甚至话两个月系远过咗呢个时间点㗎啦。所以理论所以根据个合约这个 AE 社即系入面佢哋系可以同对面解除合约。佢係咁樣去講，咁結果對方就無話可說啦。因為一開始咧，阿美優生活主張其實好弱嘅，就係話份合約佢冇簽到，即係佢話佢冇簽名。因為冇簽合約就唔代表契約不成立嘅。我哋之前我哋另一單講嚴上嗰陣時咪睇過嘅，即係我後邊再查翻資料啊。原来是有呢个默认契约呢样嘢噶，即是话只要双方证明到啊，当然你要证明到双方已经交换过成订立契约嘅必要条件，即系几时完工啊，俾几多钱你啊，呢啲嘢已经有个协议，双方有咗个协议咧，就已经代表住契约成立，唔一定要白纸黑字签咗合约噶。当然你 detail 嘅话，你就必须要根据合约啦，但系有无合约嘅协议呢样嘢存在嘅。 所以佢话正因为我哋已经有咗协议，先有呢一份嘢嘅存在啊嘛。其实意思即系话我哋已经有个交换协议，系个契约系已经成立咗噶啦。 咁佢就话喂，咁样我哋个契约已经成立咗啦。你如果你呢个时候起飞我嘅话，我系有权主张我嘅个人权利，我哋公司嘅权利嘅，所以佢后边先出咗呢个半泽直树式嘅反驳，咁佢就之后自己衰捻咗啦，咁啊点啊冇办法， 跟住拍咗喺度，有咩事系咪有咩事同犯人讲咯？ 啊，即系有咩事同犯人讲，跟住就随判边驳，即系呢个又系呢一时啲时代剧最中意嘅啦，到呢个讲述嗰个最极限嗰下就系、是、即系或者系啲黑道剧嗰啲咧， 黑道剧咯，黑道剧呢个女黑帮咁样嘅意啊嘛。 男女黑帮都系啦，咁啊，跟住梳膊头，你有冇见到我身上嘅都如果你系咪啦？有冇见到我身上嘅龙啊？有冇见到我身上嘅樱花、啊？即系佢讲佢系你 有啲換威脅式咁樣佢哋話，跟住就對面就會咁呢個時候對面就一定係會啊我知錯啦，咁我即係請求原諒，咁啊喺個跪喺度攋鞋底噶啦，即係佢演出咗咁樣嘅一場咁樣嘅黑道劇啊，好時代劇又好啦。即係呢一場咁啊，跟住完咗之後，咁啊，佢先係一黑畫面上 Lola， 咁啊，先係話我呢個 V 片，啊，仲有三個禮拜，佢跟住話仲有三個禮拜上映啦。 但係咧，我睇完試映會就，好似跟住就佢已經係關鍵就係嗰句，我可以長一啲會好啲嘅喎，短一啲。中会好啲 嘅，好似唔系高潮位多一分钟，佢入边其实佢讲得好保守啦，多一分钟，因为你见最终嘅结果系唔止多咗一分钟嘅，嗰度十分钟咗落嚟。 因为好啦，嗰句说话咧就搞到木下就，喂大佬，呢个时候做唔切嘅喎，但系 唔系木下谂嘅就系我心入边有条刺，即系我知道我而家再去搞呢搞路嘅话咧就好大镬嘅，但系我又即系俾佢点出咗，即系自己觉得都算啦，人哋都觉得。是争紧啲嘢，即系佢都自己心入边都觉得是争紧啲嘢嘅，即系佢入边都觉得唔满足嘅，但系都完成咗，都好完成，好满圆满啦。想话俾你听，即系想话一件本来话不可能 ，Mission Impossible 都俾我哋搞得掂咗咯，你仲想点啊？即系大家有咁嘅心态，但系都系两种心态中间不断咁挣扎噶。 因为好正常噶，大佬剩翻三个礼拜，你而家话从拍个高潮位。真系即系随时拍唔切噶嘛？ 唔系随时拍，系真系根本不可能，完全重拍嘅话系完全不可能嘅。不过因为佢后边其实都有半妥协嘅，佢嘅妥协就系佢唔系完全重拍，佢系只系摄多咗啲位啲嘢嘅啫。咁佢通过呢、這个点讲啊？俾佢唔系用讲的，佢系俾观众直接睇。我讲咁多，你不如你自己睇。佢就show 一次个点讲啊？增量之前。 同埋 call 下成村人入，所有制作人员即系主要人又全部入晒嚟，每身嗱睇一次， 系啦。跟住你大家觉得各位觉得如何？跟住佢问你想听好听嘅，定系听严厉噶？你自己决定啦，即系想听严厉噶啦。即系呢啲又系会心一笑嘅，即系你听意见又系一定系咁样噶嘛。即系你想听好听噶，定听难听噶？你自己决定啦。咁就即系想听难听噶啦。因为如果你想听好听嘅，一定系拜扑无必讲门面话。如果唔系话，俾你督爆咗，俾督穿咗嘅话，我个内心会好难过。咁佢就话请你，即系佢又话，即系变成就系、是。唔止系嗰时其实边个讲嘅录音室个 VP 嗰阵时系边个讲我唔记咗啦，唔知佢讲嗰次阿 Mel 心阿木下自己心入边有咁嘅觉得，阿 Mel 心都觉得系咁样嘅， 所以先会有佢喺厨房煮紧咖喱倾嘢嗰一幕， 然后佢哋倾咗一打啦，佢哋就同呢、這个咁就同大家讲咯，睇下大家咩反应咯，睇下大家觉得如何啦，咁系咁样样，然后先再。佢开大会，咁啊，连大家都系觉得系争紧啲嘢嘅，的确系争紧啲嘢嘅。咁跟住就系、是、我呢啲嘢，咁你好老卵土啦，大家都估得到啦。因为其实白霜演过一次噶啦，白霜嘅最后佢咪跑戏嘅，即系佢临时加嘢，然后加到系要我谂喂，即系嗰阵时咧，我系完全不意外，因为佢话做咗三个礼拜嗰时咧，你肯定会加嘢，绝对冇可能咁顺摊嘅。即系咁啊，而事实上亦都系啦吓，咁佢就。佢 TV 版都搞到为咗要做得更加好咁啊，做个新版本出嚟，咁啊结果系要自己亲手捉低啲武帝去电视台，咁呢度入边就冇演出呢样嘢，但系亦都系叫齐大家。嗱，我知大家啱啱由地狱由地狱最终目翻翻嚟啦，你系咁，但系咧唔好意思，我又想拖翻你入去，即系你可唔可以答应我任性嘅要求，就系我想做到完美套嘢，大家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齐再入翻地狱？咁然后大家都，但你都估得到啦吓，呢、这个经历过大家共患难过嘅时候，大家系唔可能 say no 噶啦，无论系情面上又好，你真系真心自己谂都好啦。 而且大家都系业界中人啊，对动画嘅鉴赏能力都有翻咁上下水准。大家睇完呢一部分之后，肯定都系觉得中间系争紧啲嘢嘅，唔只系争在话会唔会同现实妥协咁解啫嘛。 即系大家当年咁辛苦做到时光河马，然后咁唔抵得颈。去要完结咗佢，即系要亲手完咗佢。咁然后你而家有个机会重新出翻嚟，你同我讲可以又可以做得更加好，即系老点都系点话，大家一定话会一条心就系想做到完美啦，梗系会想做到最好啦。即系咁喺呢个有人咁啊，大家同心协力，咁啊佢亦都冇讲太长嘅实际篇幅，咁啊将佢重新做咗个新版本出嚟，然后。如果佢故事演到呢度，就算冇悬疑部分，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想知道 到底你个点话，你咁样坚持，剩翻三个礼拜都要重新去做一个 ending， 到底系咪有咁嘅价值？咁诶，佢阿水岛就好明显就系话你听，唔使谂啦，我直接演俾你睇，自己睇到底佢哋差咗几捻远。 如果 ending 真系好好，即系有阿水岛佬特登拍呢个 ending 咧，好嘢，你好嘢。 你可以嗱，首先你最咁样安排， 系我睇完嗰个 ending， 直情系有个感觉就系、是、我想睇成套戏啊。 佢嗱，你呢样咧，我嘅睇法就系、是、嗱，首先咧呢个安排系非常出色嘅，非常之劲嘅。但系佢入边嘅剧情，即系佢入边戏中戏嗰个剧情啊，第一其实好老土嘅，就系、是、全面，即系好老土嘅点话自我牺牲全面 end 嚟嘅。虽然佢入边话咩啊，但佢入边前面好前面已经喺剧本会议嗰阵时啊，就已经讲过啦，全面 end， 即系已经讲咗，大家已经知道噶啦，神早已经知噶啦。但系你知道系全面 end 都好啦，入边都有一个过程噶嘛，你睇咗成个过程系一个好真系你就算而家环观近期嘅动画，你都好少见咁悲壮嘅结局噶啦。即系呢个可以做到呢个程度，第一佢水岛本身或者你我谂木下啦，入边个技术系有咁强烈啦，咁强啦，佢个表现系真系咁劲啦，你真系老实实，你冇头冇尾，净系睇个结局，你都系我老实讲，我系两次都睇到未到流眼泪，但系真系有种点讲啊，一股你话空热啊。即系日本叫嗰种啊，有种嘢喺身入边由内置咁发出嚟，唔系讲高深玄幻，我真系有啲嘢涌咗上心上头壳嗰种嘅感觉噶，系成个即刻就撩机啊起晒噶啦，就系嗰个成个就起晒两，而且仲要系屡试不爽，你第一次都可以话新鲜，我第二次系依然系有咁感觉，依然系觉得呢个 end 真系非常非常之点讲啊，好 top 啊！即系你话嗰两个，即系嗰两个主角，即系老实讲，我绝对唔系讨好我个种类，一个死人刺猬头，一只兔仔，一只似系搞笑角色嘅兔仔。但系嗰下佢拉屎，佢飞咗出去之后，即系个船个火箭飞咗出去之后，啊，佢问你兔仔，咁我哋而家点啊？个兔仔起身真系话，仲使问嘅，梗系杀入大本营，抢架船出去，然后飞咗出去咯。哇！我覺得哇，真係型撚到啊！就算係一隻 Q 版嘅兔仔都好啦，我嗰下係覺得佢兩個係型撚到爆噶。 咁我又係佢係好嘢就係、是、啊，好老土，但係佢令你吸引到，即係佢最成功就係、是、佢令觀眾覺得就係、是、我想睇曬成套戲啊！ 啊，嗰種情感係好非常之強烈。但係我講漏咗就，但係呢度仲未係我最中意嘅部分。我最中意嘅部分其實再前少少，歪前少少。佢哋打緊嗰陣時，佢問我哋嘅家鄉係乜嘢咧？係點樣樣咧？我哋从来冇见过嘅家乡到底有咩嘢？一定系一个好美好嘅世界，即系佢哋每人就各自讲咗一句嘢啦，亦都系代表住佢最珍重嘅嘢啦。只雀仔就话一句嘢，佢可以自由喺天空度飞。嗰个好胆小嘅话咧，就系大家好温柔，嗰啲系一个好美好嘅世界。即系佢哋各自去谂啊。个厨师嗰、那个男主角刺猬男啊，应该系厨师嚟嘅，睇个款应该系。佢哋会有好多好好食嘅嘢，即系大家一路谂住最，即系你喺一个最绝望嘅时候，握住你嘅希望，一个好渺茫嘅希望，甚至现实嚟讲系不可能实现嘅希望，但然后去奋战到最后一刻，哇！嗰下真系好，即系我而家讲完都 好燃啊！真系， 我而家讲完都觉得好燃啊！我而家即刻都有少少反应，我自己咁样讲完都系，因为咗回忆翻个部分，系佢系呢个佢嘅名嚟，跟住之后先系接翻到我哋原本见到嗰个弹翻出嚟嗰个样，那个船弹翻出嚟，系讲紧，哇！呢度你谂下呢个呢一 part， 你睇一个前后之后，直情系。前面是一套就咁完咗喇索利德嘅，因为佢冇，因为佢又都冇演前面嘅部分，我哋更加系完全唔会睇到嘅。 应该咁讲呢，就係、是、原本个 ending 就有咗叫燃烧不完全感觉。 係呀，呢度入面嘩真係就係、是、我即係讲呀，我直情系想拍烂收掌㗎，係即当然嗰刻因为未完啦，即係佢咁样去演出呢样嘢，然后最终跟住就之后就佢有演出完之后就返去比星啦，呢、这个就佢跟住就播 ending。跟住就播白箱嘅 ending 啦，跟住就， 然后就系睇下各个人喺上首映嘅时候，做紧啲咩嘢啦。 往后嘅故事啊，嗰啲即系佢 后嘅谈，有啲小说嘅谈词风格啦。 下一谈啦，就讲翻咁啊，然后就最后就系翻去高中同学会，会人攞翻个东甩出嚟，咁啊，佢呼应翻最初故事最初嘅系咪最初嘅最初？总之佢一开始嗰阵时讲紧高中成个故事嘅原点，佢哋高中同学会咁啊攞喺东甩出嚟，因为喺电影院入边啦，所以佢唔可以好大声。嗱，讲到呢个东甩咧，我就讲少少，应该得我即系我本人去，唔系我本人啦，应该系唔系好多人有知道嘅。 我因为我啱啱讲讲我睇嘅优先场嚟啊嘛，优先场佢咧佢张飞咧就唔系普通飞嚟，好多时都系普通飞嚟嘅，但今次唔系，佢俾我系一个圆圈嘅碟嚟，即系我收到碟嗰，收到嗰张飞咧，嗰张其实系飞嚟，一个圆形嘅纸盘，嗰下第一样，诶、哎、白箱，因为佢正面俾我噶嘛，我未睇到上面啲字，跟住反转佢，咦东甩嚟嘅。即係佢個圖案係東甩嚟嘅，即係如果你follow 我 Twitter 或者我而家 show 或者係 YouTube 版我 show 出嚟俾大家睇啦，嗰個樣係長什麼樣子？佢入邊係一個東甩嘅秘密款嘅，其實佢就係貨你喺戲院入邊做翻一模一樣嘅動作，但係冇辦法，我睇完成套戲之後我先出咗場，翻到就嚟翻到屋企，我先發現呢樣嘢，我先攞翻張嘢出嚟，因為開始以為係白箱哦，你啊因為套戲係白箱，所以你就俾個白箱我，因為大家知道白箱係乜嘢嚟㗎啦嘛，唔再解釋啦 ，TV 版解釋過㗎啦，咁 CD 我以為係一個 CD 版嘅白箱嚟嘅，嗰個造型就係、是，但係反轉就係、是、其實係一個東甩嚟。佢有呢個新影嘅優先場有咁嘅巧思啦，雖然我覺得有少少可惜嘅係乜嘢咧？如果我係新影嘅話，我可能會安排咧更加好嘅安排，就係每一場普通場都咁樣設計，即係你唔一定要設計個，因為佢入邊係有飛嘅，有個上映時間嗰啲嘢嘅，你唔一定咁樣設計，你可以設計成真係一個白箱嘅正面，後面係東甩，佢咁樣派出嚟，我唔介意俾多5蚊10蚊。去你要你俾埋你买飞嗰阵时候去俾埋呢样嘢我，即系咁样，即系你话有少少做得几好嘅嘢嘅嘢，但系我谂大部分人都应该唔知道有呢个咁嘅安排嘅，所以我要特登提一提。咁佢哋又举起个东甩，即系咩回归初心，然后就出翻失福神喺天空度飞，咁佢人仔喺下边行，咁啊两只野仔喺度套租，咁啊呢个我哋接下来我哋接下来嘅战斗正要开始，呢、这个好多腰斩又好原普通即系唔系真系大结局嘅故事都好，因为佢入边前面已经提过啦，王子公与王冇系没有王子与公子从此以后幸福下去，或者生活下去嘅嘢，因为好明显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故事完结，就算呢个白箱真系从此完结，唔会再有后续动画都好啦。喵心佢哋武藏野一行，佢哋嘅制作动画嘅故事系继续会继续嘅。佢哋 嗱喺佢最后喺 ending 嗰度咧，佢影咗武藏野嗰个新嘅计划就系、是、三女， 因为真系最后一刻啦。 就三女咧重新翻翻武藏野啦。 真第三少女飞行队个设计计划，亦都好明显，因为佢入边佢喺日后日谈嗰边，即系出 Lola 嗰阵时啊，咪讲过，就已经见到其实个应该算系几卖座啦，你个个人都走去督飞啊嗰啲嘢，算系弹起作啦。喂，老老实实，你有个咁嘅 end， 如果成套作品都系呢个水准嘅话，你即系就算你几就算你唔系真系红到爆啊，即系红到李边伟啊嗰啲 起码、 那個、 其他投资者会翻去拍动画咯。 起码会大家会收科啦，起码大家即系武藏野个名啊，最少会弹翻起，大家佢大家会对佢另眼相看啦。因为理论上啦，你可以话好阶级主义，一套动画公司嘅级数最高级就系制作动画嘅动画公司，唔系制作电影动画嘅动画公司，因为电影动画先系动画嘅最高阶。你见到佢虽然 TV 版已经好靓噶啦，但系你见到电影版嘅作画啊，嗰啲系全部都系高唔止一个层次噶嘛， 远多时间多。 讲到电影作画，仲要提一样嘅。今次嘅动画电影固然个作画水准系固然系高咗一班啦，咁但系咧个阿喵心嗰啲喺 TV 版嗰啲颜礼咧，其实系少咗好多嘅。即系你见喺 TV 版入边阿喵心系成日都焦头烂额啊，撞咗嗰多各种事啊，然后佢个样系好好多颜礼噶嘛，嗰啲好多表情佢俾你啊嘛。但系 TV 版其实少咗好多嘅，相对嚟讲佢会点讲啊？成熟稳重咗，冇之前咁浮躁，成日因为少少事。个情绪好大波动，呢啲相对比较少咗，咁啊，但系对我嚟讲就有少少可惜嘅，因为阿喵心嗰种表情丰富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嘅元素嚟啊嘛。 啊，仲有咧，即系啱啱讲漏咗，喺佢呢个水道女应该系做少女战车嗰阵时嘅 pick， 唔系点起咗嘅兴趣嘅。佢喺战斗嗰阵时咧，佢后边最终决死战嗰阵时啊，系有一幕系。个试点喺呢个喺只兔仔喺个兔仔嘅头顶嘅，你见到佢猫佢对兔耳啊，所以 试点咯。呢个系少女战车玩最多嘅招牌嚟 嘅。即系玩咗好，即系呢个好明显就佢少女战车玩到兴起，佢呢度入边都玩埋一份。咁啊，当然啦，佢呢套又系唔适合睇 4DX 嘅。如果有都好啦，系唔适合嘅，因为佢真系呢一幕适合 4DX 嘅。其他地方咧，如果你得闲无事震一震咧，你谂下前边好抑压嗰下，震你几下，即刻出戏啊！你即系呢啲，我谂你话感情，只要系关感情戏事嘅部分，你就唔好睇 4DX。如果唔系，你自己搵嚟自己笨嘅啫。 好翻翻嚟，咁佢就佢表演出嚟，咁佢就咁啊，即系你大家会想象到佢系冇样嘢会弹翻起嚟，咁啊点啊回复翻当年嘅荣光啦，咁样，咁啊佢去做呢个真呢、這个真正嘅第三少女飞行队续集，咁啊跟住就完啦，咁啊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呢度最后尾成个最后尾一气呵成个安排，你可以话好捻老土，但系真系非常之好， 因为佢成个我觉得呢个就系要老土，水都老知道一样嘢就系、是。有啲片咧，观众唔系要你新鲜嘅，你系老土越黄道咧，观众越开心。即系你唔好同我夹，即系讲就用 Tenta 剧场版咧，有一个形容法就系、是、我跟拉面店，佢俾好好食拉面俾我，搞掂。我睇《笑白霜》，我就要你俾啲咁嘅嘢我，你唔好俾啲古灵精怪嘢我。OK， 我嘅感觉就系佢唔单止俾一碗拉面俾我，仲要系绝世拉面俾我。 但系呢碗正正统拉面，唔会加埋啲古灵精怪嘅材料落去。 即系佢真系一套，即系点讲啊？嗰啲咩几百年传承，虽然拉面冇几百年传承啦，即系佢真系俾嗰啲俾翻当年最传统 老店高水准嘅。 老店最高水准，每一滴油都好捻讲究嗰种拉面，佢系俾个咁样嘅嘢俾我。即系所以点解我睇即系两样嘢咧？第一就系我睇完会预测啦，即系唔止我，但系唔止我噶。我睇优先场嗰阵时，优先场系因为而家限聚令问题，所以七成，佢系坐满咗七成半人，然后大家完结嗰阵真系着灯嗰阵时啊，着大灯即系大家可以散场噶啦嘛，大家系起立鼓掌嘅。我几耐冇见过人起立鼓掌睇拍睇完戏之后，系好即系话系即系代表住每一个人对于呢个结局。先唔讲你中间有可能会有啲微言，但系对于呢个结局系绝对系满意。即系你唔似音乐剧，音乐剧起立鼓掌其实是一个有少少行礼如仪噶啦。但系电影咧，因为老老实实你拍完之后俾边个听？理论上你系冇佢，除非你导演巡回场啦。如果唔系，冇人听噶嘛。 我嗰晚睇我喺嗰场系普通场嘅，都基本上都满晒噶啦。睇完之后我系听到，我听到系忍唔住拍掌嘅。 即系真系好，即系佢嗰个呢个好系讲紧系一唔好话一年啊，几年你都未必有一套咁精彩嘅嘢。 最正仲有一样嘢就系佢系有一样就系佢系所谓叫做点讲？虽然你话成呢样嘢你好难量化，但系诚嗱你喺度就 feel 到嘅一样嘢。 我觉得唔系诚意咁简单，呢个系爱意、 热情啊！我系爱同热情。 你话我肉麻骨鼻到呢、这个系爱，系爱啊哈利！呢、这个绝对系水岛路对动画嘅爱，甚至系佢哋一行人啦、啊、吓。对动画爱投射咗落去入边，点解佢哋咁即系一冇在嘢一行，其实都系已经系对动画好有爱噶啦嘛。佢系用佢去表现翻自己对嘅动画机咁有爱，所以都不厌其烦啦。因为 TV 版嗰时候我哋已经讲过一次噶啦，点解佢有啲黑幕嘢系即系一啲衰点话一啲嘢佢系冇讲，完全冇提到嘅，就系、是、因为。我而家系抒发紧我对动画嘅爱，我唔系要讲你个业界如何，我唔系要科普俾你听。虽然顺便科普咗少少，但系我唔系要讲呢啲，我主要唔系要讲你，我系话你听我几咁爱动画，系好捻骨痹噶啦。水到攞佢就要讲呢啲嘢，系好捻老土，好捻骨痹，但系佢就系要讲呢样嘢，所以佢系会 ignore 咗一部分一啲唔好睇或者系业界黑暗面呢啲嘢，佢其实佢系避开咗。譬如呢、这个入边有个例话，即系好简单，你谂下呢个企划。最大嘅問題其實唔止係呢個製作嘅時間唔夠，因為十星期唔係十個月，理論上要做一套兩小時嘅動畫，無論你係上邊度上都好啦，係絕對足夠嘅。只不過你可以打磨到咩地步？點解話電影要做咁耐？就因為你要將佢打磨到好強、好高嘅強度，所以你先配得上叫電影動畫噶嘛。即係呢度入邊就係講緊入邊第一樣就係錢。你有冇諗過應該入邊係從來冇提到錢嘅問題，幾乎冇提到啦嚇。最就係講緊，因為呢樣嘢唔係水到路上講呢啲，佢入面就經過呢個過程篇去提過，因為可能前面俾人解得多啊，你完全冇提呢啲嘢嘅，即係你提係作畫就冇提平成蟹公船呢啲嘢，點解唔提啊？因為我唔想提咯，因為我愛入面唔包括呢啲嘢咯，就簡單啫嘛，我唔會愛埋平成蟹公船呢啲嘢，你只能話呢啲係 draw bad 我接受咁解啫嘛，咁我點解要喺度我寫情緒入面唔會話我條女咁醜樣噶嘛，係咪咁解先？即係 好簡單啫嘛，因為呢個嘢佢唔係諗住拍呢啲嘢，即係有啲人成日話白霜太過光明面就點解唔好光明面啫？我呢套嘢我唔係諗住去挖設計黑暗嘅嘢㗎。 即系呢个就系、是、TV 动画入边，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佢个 ending 个 title 嗰首歌嘅 title 叫乜嘢啊？动画情书啊，给动画的情书啊，即系嗰个俾动画嘅情书都讲到明明白白咯。成铺白箱就系嘴到老俾动画嘅情书，佢点啊？可能你喺情书入边唔会话你条女啊又肥又丑又如何噶嘛？梗系话佢心地良好啊，如天上嘅星星啊，照亮咗我人生，讲呢啲嘢噶嘛？呢啲系讲佢美好嘅嘢噶嘛？系咪先？ 即所以佢入边，但佢入边留咗少少尾巴嘅。阿郭成 P 同阿导演 P 佢倾偈倾嘢嗰阵时啊，其实又跟住咪叫啊，啊呢啲接下来用佢话用俗的事情就由我哋两个老人家去倾啦。你哋两个去咩啊？其实你有冇谂过呢一场个场景其实好奇怪嘅？既然系相关嘅会议，你两个其实佢两个其实唔系 P 嚟噶嘛，佢两个系社长嚟噶嘛，佢想佢 简单讲就系佢两个成日倾啲咩啊钱嘅问题， 就系钱嘅问题，就系讲紧呢啲粗重嘢，唔系粗重嘢，呢啲庸俗的事情，呢啲大型的事情，呢啲污糟邋遢嘢，等我哋两个老头糟老头去讲啦，就点解要叫走佢哋两个？理论上佢哋两个坐喺度听都冇问题噶，点解要叫走佢哋两个？你哋佢言下之意，你当我个人老保啦，你对你保持对动画嘅热诚。呢啲污糟邋遢嘅嘢，等我哋顶住，等我哋啲老人家即系前辈顶住，你哋去做你哋年轻人嘅世界，有你哋嘅事。佢系想讲呢啲样嘢，所以点解要叫佢哋走？而其实因为佢哋坐埋去听，绝对冇问题。甚至作为一个两个都系准 producer 啦，都系要系都差唔多系时候要适应呢啲嘢噶。但系呢一部分去到呢度为止，我哋依然系想保护你哋，即系一个，即系你一个好理想嘅前辈，佢哋两个都系一个好理想嘅前辈嚟噶，就系、是、保护你哋去我讲，就系讲紧呢啲污糟邋遢嘢。所以点解佢唔系完全冇提到，但系佢就轻轻带过就算啦，因为呢个唔系佢嘅爱情一部分。即系所以你见到成个就系咁样，而且今次咧呢套白箱相对嚟讲啊，佢作剧中错啦，我要讲啊，就系、是、我觉得啊系有啲夫子制度，我嗱又系呢四粒字啊，上次讲不起眼嗰时系讲夫子制度，呢次讲点解？因为我发现一样嘢，即系呢个我好容易理解，只要系讲创作的故事。无论是不起眼又好啊，以前漫威狂战记又好啊，漫威王 J 又好啊，或者是之前隐瞒之事都好啦、啊，只是讲呢类嘅故事咧，好多时都会入面嘅角色、入面嘅嘢都会呼应翻个出面创作者本身，即系呢啲又系有心嘅，即系呢边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阿水道路咧，佢负责嘅唔止系导演，佢仲有一个好罕见嘅位系去做埋嘅音响教督，好少好少见一个导演会兼任音响。 啊，呢样嘢就系阿水道路传统嚟嘅，少战车佢都有做埋嘅，基本上佢系会做埋呢个位嘅佢。 但系呢个佢入边仲系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唔止做咗音响教督，佢仲做埋呢个艺 open 嘅歌词填词。首歌唔系佢作嘅，但系佢系填佢做填词嗰、那个，佢就系讲紧。去讲返佢嗰种业界嘅心态，就係、是、对可能嘅业界衰落，佢係觉得冇办法啦，就算冇办法都好，都係要做落去。即係佢唔係好无奈嗰种，但我哋都要点讲呀，都係要又未去好到一开始因为个抑压㗎啦，佢就未去到好光明嘅，但我哋都会继续去嘅呢啲嘢。因为呢个样嘢就係点解佢一开始要用极限集落去作为呢个主题 ,two piece 唔使讲啦，呢个全日本最撚红嘅一套动画会有之一，大家明㗎啦，即係一个。所以佢就用呢样嘢就係话緊呢个动画业界，佢个比喻晒已经系一个极限集落，但係我哋依然会喺呢个业界入面发光发热，会为佢个动画去理想去奋斗，讲呢啲嘢。即係佢系讲佢表现返呢样嘢，亦都系呢个中文唔系中文，香港嘅电影上嗰阵时个 slogan 一定有一句四字词嘅 slogan 噶嘛，全香港传统嚟噶嘛，就系永不言弃，就系讲紧嗱，先讲下呢个中心，呢个系一个中心思想嚟噶，但系呢个中心思想系咪白箱嘅中心思想啦？不完全是，系，但系不完全是，佢其实系呢、這个喺呢、這个司法嘅中心思想，即系空中强袭杨六男司法啦。咁呢套嘢嘅中心思想就系佢哋唔会放弃，佢哋就算点打到最后一刻，啱啱你见到啦，佢哋打到即系摆明就会全灭噶啦。佢哋留低党人嗰阵，摆明会死啦，但佢哋依然系冇放弃到噶。佢哋到最后唔系话哦，我哋完成我哋嘅任务啦，即系佢嘅架船走咗啦，我哋就可以咩？佢系讲紧，就算系咁，我哋仲企得起身，所以我哋依然要杀入佢大本营抢架船走。即系我哋仲未放弃生存噶，即使我哋唔介意，即系我哋有个觉悟，即系去牺牲自己去拯救嗰班细路，未来的希望嘅代表。系啊，佢呢度入边系好多寓意噶，未来喺我哋要牺牲自己，都要拯救呢个未来的希望代表，就系、是、班细路。就係、是、所以點解呢度就呼應翻啱啱我哋要特登提翻啱啱郭成 P 嗰個動畫導編 P 嗰經嗰度，就係、是、講緊未來嘅希望，佢哋要救住佢哋。然後佢哋講緊呢個永不言棄，其實係呢套嘢嘅嘢。當然呢套嘢呢套司法都係代表住武藏野重新出發，永遠唔放棄，重新出發再彈翻起身呢樣嘢嘅。 咁但係呢入面呢，佢呢套白箱嘅劇場版嘅最核心思想其實就講緊你要，即係你作為一個人，你本身首先要你自己要有佢嘅熱情，佢要又有對想傳達俾觀眾嘅信息又好，傳達俾觀眾嘅意志都好啦。嗱呢句就好撚唔係好撚老土嘅，但我就成日講嘅，藝術就係意志嘅表現。而家呢套入面就提醒我，我放咗喺 Twitter 嘅頁首第一句就係呢句嘢，刻咗我部 iPad 後面。但係呢佢入面又重新提翻我電影動畫作為電影第八藝術一部分，佢就係要表現翻。而呢度入面表現嘅最主要核心嘅就兩樣嘢，第一就係佢個愛情，即係佢對動畫嘅愛，咁啊 TV 版都係㗎啦。咁第二就係佢想話俾你哋聽，作為動畫其實係有都係有信息會想話俾全世界人聽嘅。希即係佢有呢當我自己解讀啦，就係、是、希望各位睇動畫嗰陣時多啲去睇到呢啲嘢。你見我哋講新花又好，講電影都好啦，我經常會講呢啲嘢。點解我會咁想講呢啲嘢？就係、是、我作為我都算半個創作者，唔係半個啦，即係我即係雖然我嘅創作係依附於人哋嘅創作，但係我都有自己嘅創作部分噶嘛。我係好想將我自己想表現嘅，即係點解我會啱啱講到咁長咁沉，講咁多咁多嘢，好似好理論啊，好劇院式啊，好科學院式嘅嘢，就係、是、我都想大家理解到呢套並不是一套普通青春勵志劇，呢套係一套對動畫嘅愛，係表現對動畫嘅愛嘅作品。如果你將佢當成一套普通青春勵志劇睇咧，佢只係一套好老土，可能做得唔錯，但係只係一套好老土嘅青春勵志劇。佢並不是一套咁值得大家起立拍掌啊、拍嘅機場啊，大家我哋讚不絕口啊。因為呢套嘢嘅票房並唔算太高嘅，佢嘅票房我記得日本好似22.2亿，相對於大家而家講緊喐啲都十幾二十億，甚至上百億嗰啲都唔敢過套啦。 咁呢套嘢咧，其實咧就幾有點講咧，幾 BAS 風格嘅，因為其實 BAS 佢唔係嗱，佢唔係非UFO。亦都唔系京都京阿尼， 佢想做京阿尼嘅。 佢但系问题就系佢其实有啲似咩？似咩 MAPPA 种？即系 佢比较倾向 MAPPA 其实系一个比较应该话通俗少少嘅 MAPPA。MAPPA 就系太偏啦。 佢就系做一支就咩？不完美，但有热情嘅作品。呢、这个其实几 PAUS 嘅风格噶，所以呢套嘢其实咧，应该咁讲就系呢种咁嘅作品咧，系 PAUS 拍先好嘅。 即系当然啦，水岛路都系一个非常适合嘅人选啦。你见佢哋两个好明显就系拍适合，即系完全系，即系当然唔好提嗰套黑历史，唔好提嗰套黑历史。即系但系呢度入边，你真系完全见到佢真系两个真系表现到。 黑历史弹跳天降啊嘛，佢捉嘅系补充一点，即系最后系补充一个 get 就系阿山田翻去先冇撞嘢。跟住咧讲又跟住又讲翻喺当佢黑历史失弹跳天个做下崩坏事件，跟住佢同阿木下两个互相拉扯推卸责任，咩嗰就系你做噶嘛？系因为你交唔切分镜，先搞我做啲咁嘅嘢出嚟噶嘛？ 呢个绝对系呢个细佬佬嘅黑历史嚟嘅，细佬佬系真系试过，即系因为都几出名噶啦，延迟交拖到拖死晒成个嘢咧，咁啊现实都有呢个椰子蟹，椰子蟹其实都系咁样走出嚟嘅。 椰子蟹源自当年动画《失落的宇宙》，喺呢个椰菜之前咧，系呢个作画崩坏嘅代名词嚟嘅， 因为据说当年系呢个上映前动呢、这个佢系 TV 动画啦。我嗰一集喺上映前嘅一个月，先完成咗个分镜，即系都几即系好头 两大镬嘅。算啦，依唔再唔再好啦，其实都成。 但系唔系佢而家咪话你听，我洗咗底噶啦，我乖噶啦，我学乖咗啦。 好啦，成个两个钟啦，讲咗。 但系你睇翻个时间，你睇翻个时间点，其实都合理嘅。即系唔系你睇翻个你系自从呢个少女战车个剧场版上映咗之后，佢每一部嘢都冇再有延迟。白箱话咗2020年2月上，就2020年2月上。 其实当初佢宣布白箱剧场版嘅时候咧，啲声优木村主都话我为水岛监督加油啦。 即系大家都谂呢个时间点应该会延期嘅。但系第一就系真系唔可以如果佢真系延期嘅话，大家会知啊点解咧？入边个时间咪会对唔上咯， 所以逼到佢一定要搞掂佢咯。 吓咁你都可以见到嘅，佢今次都唔系自己揽晒所有分镜啊嗰啲嘢上去，你见个 Lola 名单都有其他人嘅，咁就你即系你见到啦，隧道系有少都有，佢即系佢话我都有进步噶，唔系净系角色噶，我自己都有进步噶，所以通过呢个木下成一嘅进步啦去讲紧，所以。 哎呀，我真系真，虽然你听到呢度嚟讲，你好似话听晒成个故仔，咁但系系咪都净系在你就算听晒成个故仔，你都值得入去睇一次。如果你入去睇完之后，出当年嗰阵时睇完不甚了了，然后出翻嚟，然后你听到我哋呢个 podcast， 我都系建议你哋听抱住啲听完我哋讲完之后，听完个分析之后，入去再睇一次，去验证一下系咪真系如我哋所讲。因为有啲嘢真系我觉得我哋作为一个评论人。就是其实是有责任或者我们要做的事其实就是将一些一般观众没有容易看到的事去讲给大家听。即是这些事又哪里值得看它的中心思想如何。一般观众未必可以在瞬间看电影那两个钟头就理解出来的事我们去讲出来。即是你见嗱好简单啊啫，电影演咗119分钟，我哋呢度演咗两个钟头，即系我哋录音录咗两个钟头，可能最终 cut 完之后冇嘅，但系我哋最终系我哋又录咗两个钟头，佢讲两个钟，我哋讲两个钟，即系都所以都所以大家唔好，我知道系好长嘅，但系我只能希望大家不厌其烦。如果你能够听到嚟呢一度嘅话，你可以试一试，再入场一次，或者等 Blu-ray 出嗰阵时，仔细咁睇下呢套嘢。 我等 Blu-ray 噶啦，因为我逐格睇 一套 PA Works 同。水岛路对动画的情书，好啦，咁啊呢度今次到去到呢度咁多，咁啊两 就系仲长嗰段小电影啊， 仲长嗰套电影啊，你长戏嗰电影啊， 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如果我仲有精力嘅话，下个礼拜先谂咩讲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